导致削弱和紧密盟友分享情报。另外，蓬佩奥又要求英国警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削弱国家主权的措施必须表明反对。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和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2点，跌260点，成交金额21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1点，跌51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4.6跌2毫，中国平安87.6跌6，港交所255蚊跌6蚊，维亚生物新上市报4.47。吉利汽车13.7跌咗6.6，建设银行6.54跌1.1，万州国际7.74跌3.6，银河娱乐54.9跌咗8.5，友邦保险79.9跌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21，瑞士法郎7.69，澳元5.475，加元5.821，新西兰元5.16，欧元8.7835。每百日元兑港元7.1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5点，跌咗237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跌咗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5美元，卖出1,2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再同大家跟进多一次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天桥快线嘅道路事故咧，喺半个钟头前已经处理好噶啦，所有封路咧开翻晒。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咧，车龙就散紧。咁而家最主要咧就西隧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就排到去奥运站。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嘅封路影响啦。咁而家虽然开翻晒啊，西隧九龙入口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奥运站后少少咧，海丽村方向大角咀咧都系慢车。另外提提大家一宗封路措施啦，长沙环咧系有爆水管嘅，长沙环道同埋昌华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长沙环道昌华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到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昌华街咧一段啊挤塞啦，龙尾仍然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而较早前弥敦道方向深水埗近住窝打路道慢线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都系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有车龙，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啦，玩玩星期天已经有 Bonnie 妈妈同埋敬文妈妈啦。 我一翻到屋企，三个仔女就系咁叫我妈妈妈妈妈，我就好快乐噶啦。 我都等紧我个仔识得叫我做妈妈啊！ 妈妈妈， 哇！听到呢把声，我真系感动到好 快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唉，爹哋妈咪净系挂住玩电话，都唔认真陪我玩嘅。 你想认真玩，梗系5月13日去到红磡智慧都会中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DJ 朋友，风骚快活人桂花田，晨光第一线小白， 玩玩星期天蔡敬文，骚动音乐 Eric， 敏感时刻 Kitty 茉莉，师兄祠堂的宾仔阿一，陪你哋认真玩游戏，增进家人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记得约埋屋企人一齐睇啊！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红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阿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继续冻落去吓，所以今日 咩啊？今日暖翻啲啦，23度啊，起码我哋见到嗰个气温而家系， 你都暖嘅，今日都着。 但我头先我落楼嗰阵时咧，见到嗰个啲天气嘅提示咧，都系话20至24号4度，咁啊，我又夜翻屋企，咁啊准备嚟啫。 啱嘅，如果啲佢排药啊， 药啊， 所以有啲药，把声都有啲药啊， 所以佢系咁扯住自己。就要補一補身，如果唔係冷親條喉嚨就唔係幾好啦。 係，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呢排咧，我哋呢一個團隊咧。極度脆弱啊！嗰啲健康狀況咧，譬如我今朝一見到阿田咧，同我哋講話，唔好意思啊，我今朝咧，跟住我記緊我話，唔係話佢會唔舒服，跟住我心諗，死得我喉嚨個痛咯，跟住阿祖又攰咯咁樣，哇！我哋而家三個人咧，非常之唔係係啦，後來知道你冇事，純粹你話你 係我哋嘅中流砥柱， 係啦，你想同老公喺屋企玩耐啲，所以就話晏咗翻嚟 咁樣講清楚喎、 啊。係啦， 今朝就同咗佢一齊食個早餐啫。 哦， 好接喎， 暗號多嘛，我哋點？ 食早餐咩啊？ 早餐 A 咯， 咁开心咯。 琴日有冇睇波啊？佢 冇。 呢两日如果有， 冇睇波。 哦，系，即系总之呢两呢两日如果有嗰啲咩心脏 梗系 嗰啲咧，千祈唔好睇住。 系啊，系咪啊？ 系啊， 咁又有啲好即系意外嘅果， 都系反省咯。哦，系哦，全部都系反省。虽然我都冇睇波，但我觉得嗰个反省咧都好励志嘅，真系。 喂，真系噶，喂，边个谂到啊？即系琴日咧就有即系之前一日啦，就有呢个就系巴塞同埋利物浦， 系 啦，绝地反击啊，四粒咁样，点谂到咧？点知琴晚又有另外一场， 系咩啊？琴日 二次对阿迪士， 系啦，都系呢个欧冠 欧联咯， 有 欧联啦， 欧联 系啊，即系四强赛嚟嘅咁样。 咁即系话。 佢又係反勝喎，一開頭呢熱刺就第一回合就落後1-0， 仲要係 主場落後1-0。 咁啊，阿積士有個作客入球嘅優勢啦， 係啦係啦， 其實都幾穩陣㗎啦。其實和嘅話呢 都贏㗎啦， 係啦，阿積士都可以入決賽㗎啦。 點知下半場就～ 变咗二比零，你系二比一啦。 唔系，第一回合系上一次已经踢咗噶啦，到今次咧就上半场嘅时候咧，亚即士 入多两粒， 入多两粒，即系领先近三球， 再加你一粒作客入球，恭喜发财真系。 所以应该都真系赢啦。 二次要入几多粒先至可以？我唔识计呢啲分。 系啊， 好简单，佢最终就话咗俾你知，佢入几多粒就可以令佢顺利成功入到决赛。 系三粒， 入翻三粒。 哇！ 三粒，因为嗱追和啦，总比数追和啦，仲要入你三个作客入球，你喺。我嗰度只系攞到一个作客入球，即系我赢得你两粒咁样样，然后仲要喺咧补时六分钟入埋最后第三粒， 咁佢真系最后冲刺嘛？如果佢唔入就输噶啦嘛。 系啊，我直情咧，即系我即刻用我嘅幻想咧， 仲100% 龙门都走埋咗对面海。 佢系半场后二比零啊嘛，半场后二比零系啦。咁啊，应该喺个更衣室里边咧，如果我想象咧，半场落后嘅时候咧，热刺个主帅应该冇嘢讲噶啦，佢应该净系播住琴日利物浦条片，利物浦都追到四粒。利物浦都追到四粒，我哋系咪追唔到？ 你利物浦都追唔到，你真系离晒谱啦！ 系啦，你究竟系咪 喺联赛里面利物浦系领先紧热刺噶？ 系啦，你得佢啊！ 系啊，呢啲场要打。 利物浦都得，点解我哋唔得？我相信应该系讲类似嘅说话。如果唔系，哇！你真系嗰个斗志一松懈咗咧，就冇噶啦，真系。 仲要同人哋比拼，你知啦，最憎系比较噶嘛。 系啊。 所以小宇就话发挥咗六分钟，哇！加时六分钟咁长。 系啊，我琴日有啲即系热刺嗰啲死忠咧，佢直情话我睇到喊咗出嚟啊，争啲啊，心脏病发啊，诸如此类，真系。 咁系好紧凑嘅。 系啊。 但系你今日咁样讲咗啲赛果咧，又即系讲埋啲咁样时候咧，咁未睇嗰啲朋友冇？ 我唔会噶，因为足球比赛咧系冇人可以忍得。到咧捱到夜晚嘅，我已經經歷過好多次嘅。 咩咁？你個平時嗰啲籃球比賽咧， 籃球冇咁熱門啊，明唔明啊？ 唔係，但你都喂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嗰啲咁樣。 唔係啊，你避唔到啊！新聞頭先報咗啦。但 我啲 籃球咧，我啲籃球去到總決賽之前咧，新聞都唔會報噶，大細超到咁嘅地步，我一早聽慣嘅。係啊，好合理嘅，所以係啊，街知學文咁啊，街頭學尾，大家都議論啫。即係不過唔知咧，就算你作為一個非球迷都好咧，其實睇到呢啲咧，可能你都會覺得咧，哇！喺即係人生滿希望。 冇嘢咪冇可能咯。 咩叫绝地反击？咩叫乜嘢都有可能？ 唔去到最后啊，嗰个球证 B B B 咁样都唔知边个赢定输啊！ 系啊，你平时讲呢句说话咧，你会觉得呢个只不过系即系老生常谈，系啦，又或者你会 安慰说话， 系啦，即系但系咧，通常咧就喺呢啲即系实际竞赛上面咧。佢就會話到俾你聽，即係有賭未為輸嘅，係啦，咁所以咧 有賭未為輸，另外一樣嘢喎，通常啲賭仔咧就永遠都覺得 馬天石整 翻最尾嗰十蚊， 馬天石 我都係啊，我買嗰只馬仔，但通常嗰啲都未必係可以啊， 係啊，係咁，但係當然啦，你冇發覺凡事就有雙方雙向嘅 咩咧？ 即係當你好正面睇嘅時候，就話凡事咩叫冇可能啊？一定可以即係製造奇蹟嘅，但係你喺嗰塊鏡另一面，即係硬幣嘅另一面咧，你就會覺得。人生好灰暗啊，冇嘢可以把握得住噶。 所以真系， 我去到三比零啦，已经林天光赖尿。 你话林大嘅， 你话林天光赖尿同埋有赌未为输呢两个人生嘅哲学系咪互相交缠 咧？咁我想问啦，嗱，即系如果咁样睇对波啦，咁如果即系嗰个亚即士系咪啊？系咪即系话咦谂住稳胜，所以咧就松懈咗？ 啊，又可以咁谂喎。其实不过我冇睇场波，唔敢咁讲咧。 系啦，你讲 即 系龟兔 赛跑又嚟啦，系啦， 个稳胜咧。系都真系几稳噶啦， 啊、 领先三粒，仲要一粒系作客入球嘅话， 冇嘢系稳阵噶， 系 系啊，即系如果你要咁样做一个人生嘅灰暗嘅话咧，你都可以话呢、這个世界冇嘢可以即系百分百确定噶，我哋一生一世啊，老公咁样真系冇嘢可以确定噶、 啊。所以今朝阿田苗拉阿华去食早餐咯， 真系、啊， 因为冇嘢系一生一世噶嘛，可能 系啊， 唔知会发生咩事噶嘛，佢见到自己已经日久失修噶啦，系咪先？为咗咧嚟搵翻少少初恋嘅感觉，我哋一齐食早餐啊，咁样先。 而阿华亦都系谂住冇理由林天光赖尿衰俾你噶， 咩意思啊？ 咪都就嚟翻工啦，系咪先？唔好咁啦，真系啊！无论你系企喺边一边啊，即系唔单止系讲紧个阵营啊，定系你会信奉边种嘅人生哲学咧？ 嗯， 都希望你揾到你嗰个信念啊！林天光赖尿，定系有赌未为输咧？ 赖钱赖钱赖钱赖，今晚大家不想去街，赖钱赖钱赖钱赖。 你，你是有钱或穷人，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眼袋仍甘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个人在各自变咗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八国，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前来，今晚大家不想回家。前来，坐低又起身我未拜。前来，睇波顺便睇下波牌。前来，唱唱唱变伟大，脚不枯萎，人到最嗨。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个人在各自变出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八国，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前来， 今晚大家不想回家。前来，坐低又起身搏命嗌。前来，睇波顺便睇下波鞋。前来，场面伟大，强不枯萎，人到最嗨。前来，今晚大家不想回家。前来，坐低又起身搏命嗌。前来，睇波顺便睇下波鞋。前来，场面伟大，强不枯萎，人到最嗨。起来。 青菜半碟加欧姆蛋。 阿小花，请问你唱紧咩歌呢？ 啊，早餐歌。 点解你有一个货车尾版唱早餐歌？你唔怕夹亲咩？ 哎呀，小心啲咪得咯。 但系你一只手揸住个咪唱早餐歌，点用双手控制装置啊？ 咁我去边度唱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版危险多，安全指引记得要做妥。我系小花谭杏南。 Timeless， hello， 我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嘅节目主持人 Albert Ang Lau Sir。在过去30年我最喜欢的歌曲呢，如果是英文文歌，我最喜欢 John McLean 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为什么？如果你慢慢 dab 这首歌，慢慢懂唱了这首歌，看完歌词你就明白了。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5月10号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如果你话呢琴日场波你仲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啊，咩经验啊诸如此类，你可以解释到个赛果嘅话呢，以下呢一单新闻请问可以点样解释佢发生嘅原因呢？即係就算係喺论尽嚟讲啊，即系我哋三个应该以我为首啦，系咪先？ 我定系啦，非你莫属啊！ 咁又唔好咁讲，我觉得我哋三个论尽喺唔同嘅地方度。 你冇应该啊，佢一定系攞地攞。 难道你头先咧话俾我哋知你嗰个风头火势会讲咩？你嗰句说话唔论尽咩？ 哦，嗰啲唔算论尽啊， 嗰啲论尽， 嗰啲累赘啦， 系啊， 我而家行为上边嘅论尽 咧，系啊， 系啦，嗱，即系 我成日唔记得嘢咯， 你会唔记得嘢？ 系啊，我而家排气咯，我日日都哎呀，又行转个头，哎， 嗰啲 系边啊？ 正常嘅生理变化嚟噶， 即系咩？开始年纪大 又冇变 化，咁点样系正常嘅生理变化咧？我想 咁你咪随住年月渐长， 系啦， 我做唔到落去啦。 系啦，我明白啊，明白咁啊，系咁噶嘛。 退位啊， 退位啊，系啦，即系嗰单奇闻咧，就今日大家都有睇到噶啦。 我估到你讲边 单？你估到咧？催泪弹 系咪？ 系咯，催泪弹再现中环。 嗰个咧，哇！正，你会觉得吓，点解会咁啊？好似买个菠萝跌咗落地下咁啊？ 唔系买只鸡蛋个感觉系菠萝都难，即系重啲啊嘛。买啲棉花糖啊，喺个胶袋入边都穿咗嘅感觉。 唔系，而家你直情，我觉得鸡蛋系啱。是装在鸡蛋盒里面的鸡蛋，可以跌出个盒，再碌埋出车，然后跌埋落嚟个车底度，真系。 跟住仲要冒烟， 咁正常嘅。个蛋如果跌出去都变蛋黄烂咗出嚟 啦。 嗱，嗰单新闻咧，佢就话有一架冲锋车， 系 佢揸揸下车喺条路面行紧嘅时候，突然间跌咗粒催泪弹出嚟。 系， 咁嗰粒催泪弹系边树嚟嘅咧？就 话 喺佢里边啦，佢唔系即系佢而家唔系讲紧话阿 Sir 咧，突然间得闲无事攞粒催泪弹出嚟玩，佢话粒催泪弹系喺佢里边嗰个即系子弹箱里边噶嘛？ 系啊，因为佢话咧 箱度噶， 系装咗一个装备箱入边度嘅。点样可以个催泪弹爬咗出嚟？ 唔 系嗱，开个箱先， 系啦，匪夷所思， 冇问题嘅。嗱，我哋呢度有三比零啊， 好， 一比零就系嗰粒催泪弹要跌出个箱度， 好， 可能个箱本身闩唔实咧。 但三唔熟都唔会即刻车好错，系啦，嗰条路系我日日呢排晚晚翻屋企嘅。 你有冇错到咁啊？ 冇啊，好彩我琴晚改咗去九龙嗰度排，如果唔系咧，我就翻唔到屋企 啦。 系啊， 就会封咗 啊嘛，可以现场报道啊嘛。 封路啊！ 嗱，咩叫三比零咧？佢首先一比零咧就系嗰粒催泪弹，佢要跌咗出个木箱出边先，已经好难啦。 装备箱 系啦，装备箱入到第一粒先。 我哋唔好装备箱。 好啦， 同埋呢啲装备箱通常有锁有扣嘅咧，起码就算买 正常都要咯， 嗬。 系咯，嗱好啦，咁第二比零系咩咧？ 系啦， 你跌咗出嚟唔紧要啊，你咪喺个冲锋车度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咯。 系咯，但系又冇声喎。 唔系，佢咁啱碌埋出个冲锋车。 系啦，咁点解冲锋车会有个窿仔会碌 到 去 咧？碌到出去嘅咧？ 莫非架车又玩紧我哋儿时嗰啲玩具咧？嗰粒珠咧喺个盒嗰度摇嚟摇去。窿嗰啲游戏， 即系除非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啲车咧？譬如嗰啲车尾门咧，佢好似中间系咪轻轻有个通风位啊？ 系 有个罅位啊？ 咁你落雨咪湿晒？ 其实我讲完都觉得有啲无稽啊。但呢个二比零，我唔知点出现。 其实一比零我都谂唔到啦。 唔系一比零都得嘅，可能我哋譬如我哋 真系一个装备箱。 唔系咁样。 呢个装备箱 制咧，可能佢嗰个盒咧，即系嗰个装备箱咧，装二十只嘅。啊，今次攞批廿一 两粒，鸡蛋就一茶匙， 买一只咁啊，冇喺摆。可能佢系有个蛋壳咁样摆，一嚿嚿咁摆喺度，好齐整嘅。嗰只唔知点算，摆喺面先啦。 所以是但啦，一比零我信嘅。但 系 佢跌出车窗唔系车门外， 系 呢粒波。点入啊？你个冲锋车点解会有个窿窿嘅咧？就睇唔谂唔明。 咁我明到点解有第三比零嗰下？ 系啦，三比零。 因为如果第一、第二都出现到嘅，第三你都碌咗出车，跟住跌咗落去人哋个车底度，仲跟住冒烟，咁呢个好合理啊！ 系啊，冇错，呢个真 系。所以咧，三比零都搞掂啦，咁就。 咁唔系话要拉咗个，我唔知啊，但我唔系要有个叫做安全掣咁拉开先至会发出出去嘅咩？ 但系佢而家话咩？你讲咩？嗰粒蛋？ 嗰个蛋啊！唔系要有，即系你唔系话碌咗出去就已经爆噶嘛？即系我意思系话，唔系会有一个安全， 会 唔会咧？我唔知道啊，即系。 但系佢而家咧，因为又撞埋落个 车底啊嘛， 车底啊嘛，有撞击啊嘛， 即系会唔会 其 实， 因为佢里边本身就有催泪噶啦嘛，可能一撞到嗰啲黑椒啊、胡椒啊，系啦，成块牛排都煎熟咗啦。咁所以咧，嗱，三连击咧，其实去到第三粒咧，个平字房车咁啱，仲要系咁 样 撞到嘅时候咧， 系 其实佢唔系佢已经系一啲都唔惊讶咯。你话斋，哦，佢中喎， 系啊，三比零啊嘛， 有中嘅真系，系啊，三比零。 点谂到啊？ 但系咧，而家有条尾嘅， 咩啊？ 三比零之余咧，其实佢有个四比零嘅，我觉得，因为咁啱咧，嗰个平治司机咧，佢做律师 嘅。哦，咁真系太 即系嗱，你谂埋啦，即系佢系咪可以咁容易话喂阿 Sir 唔小心咋啦？唔好怪，就佢做律师 嘅。啊，不过佢系主要系从事咧商业嘅聘购啦，或者系咧公开招股嗰啲嘅律师嚟嘅。 即系话从做生意即系嗰啲方面，即系话同你啊，你公唔公平啊？ 我同你死过， 我会话肯定呢位律师仲唔枉 发添啦，咁都中到， 真系咁都中到，系真系好匪夷所思嘅呢件事。 系啊，喂，但系究竟有冇人可以解释到俾我哋听？ 点解 啊？系啊， 我知边个可以解释到， 边个？ 佢哋未解释到，好似就系警方啦， 系咯、啊，警方有冇嘢解释啊？ 我暂时未睇到啊，吓、 啊， 跟进报道都未有见到佢哋个解说是如何。 其实咧，如果你谂翻以前呢一啲叫做即系奇遇新闻咧，嗱，对上嗰次最奇遇嘅已经系借款车跌钱出嚟。 哦、 其实佢都二比零个嗰次、 哦，其实系噶。 佢首先嗰二比零就第一比零就开咗个车门跌咗出嚟。 唔系，首先嗰、那个啊都系。 佢先开车门先 噶。首先第一样嘢系要，点会有咁多现金嘅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得一比零咯。 咩啊？咁咪 借 款车 嚟噶 嘛？ 唔系，但系佢系咁又系嘅，可以开咗就嚟玩 啊 嘛。 系啊。 唔系，但系借款车你应唔会 有乜？你有个厨房有咁多食物噶？我觉得好奇怪。 有 咩 风水不为咁好听嘅啫？系咪即系唔系咁噶嘛？ 你何苦咁快去到咁尽咧？真系啊！ 多谢你啊，帮我啃咗个波。 佢嗰次都夸张喎，嗱跌咗出嚟，仲要连个借款箱都开埋。 嗯、 其实都二比零嘅，咁、如果你再数翻咧，有冇边啲匪夷所思咧？咪就系不停有嗰啲叫做保安员啦、啊，同埋咧阿 Sir 都试过噶嘛，留低枪啊嘛， 系 嗰啲其实都我成日每次睇到话我有当差咩？我有做保安咩？嗰个唔系我嚟嘅， 因为有啲咁样甩漏啊， 系咯，劲似系我，哇！而家呢个又系跌咗出嚟。 咁点解咁耐以嚟诶，即系到今天啊，即系琴晚发生到今天咧，都未有得。 我而家仲喺度揾緊， 係啊，都未有最新 到 嘅 喎，而家 最新解釋。 係啊，嗱，咁而家咧，大家都話埋俾你聽咧，一架衝鋒車裏邊咧有啲咩裝備嘅？我相信佢係想提醒大家咧，如果你喺路面再撞到呢啲裝備咧，唔好驚訝。係 啊，因為係衝車嚟㗎。係 啦，例如會有支雷鳴燈啦，發德路大口槍啦， 有避彈衣啦， 係啦 ，M P 五嘅衝鋒槍啦，係 啦， 咁啊，仲有十粒橡膠子彈， 係啦， 同埋催淚煙。 哦，喂，仲有，仲有啲圓盾㗎嘛？ 嗰啲，喂，如果個盾都跌埋出嚟嘅話， 係啦， 咁邊個執到？ 系啊， 真 系系咪系啊？ 美国 队长，美国队长，跟住交翻俾你，阿 Sir， 你跌咗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會繼續審議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合併辯論，由16名議員提出合共56項修正案。人民力量陳志全提出修訂，要求削減保安局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超過1億7000萬元。他批評保安局修訂逃犯條例犯眾憎，做法甚至比基本法23條立法有過之而無不及。陳志全說保安局沒有為修例作公眾諮詢，批評當局並非保障港人利益，而是盲目修例摧毀一國兩制。局長李家超是香港的千古罪人。醫委會通過被視為最寬鬆的免實習方案，即是通過執業試的海外專科醫生在本港完成至少3年有限度註冊工作就可以豁免實習。醫學會會長何仲平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放寬實習安排之後，估計每年會有大約30個海外醫生來港，形容只是杯水車薪，但仍然有助增加醫生人手。他估計來港工作的海外專科醫生3年後很大機會轉為私人執業，但最低限度在這3年內能夠協助公立醫院增加人手。何仲平又說，雖然醫學會的方案落敗，但會尊重投票結果，呼籲醫學界盡量配合落實通過的方案。立法會根據議事規則就譴責議員許智峯涉嫌搶手機事件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朝早再開會。主席麥美娟在會後說，不能透露會議內容，但已經決定要在有關刑事案件裁決之後召開研訊，希望會在立法會暑假休會前展開，目前仍然要處理行政手續。至於邀請證人的名單暫時不能公布。你問到何時可以完成研訊，麥美娟說要視乎調查進度。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4月通脹進一步升溫至 2.5%， 比3月高 0.2 個百分點，符合市場預期，重返去年9月和10月水平。食品價格急升 6.1%， 推高通脹，豬肉和蔬果都有一成多的升幅，另外非食品價格亦都升 1.7%。 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和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9点，跌353点，成交金额3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40点，跌6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8跌咗1蚊，中国平安86.85跌2.35，港交所253.2跌7.8，建设银行6.54跌1.1。吉利汽车13.7跌咗6.6，维亚生物新上市报4.49，友邦保险79.6跌咗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9，日元109.93，瑞士法郎1.021，澳元0.697，加元1.348，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33点，跌咗269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跌咗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58美元，卖出1,28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长沙环有爆水管，咁而家长沙环道同埋昌华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就系、是、长沙环道同埋昌华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而家一带都系挤塞。隧道方面，暂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咧仍然都系正常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一段挤塞啊！而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对开咧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系有交通意外啊，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小心。窝打老道去尖沙咀九龙塘会咧有意外，一带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打工仔要瘦身，最好梗系带饭啦。但点识煮呢？瘦身厨房今集阿 Tom 就会教你煮几样公司午餐 ：A 餐、B 餐、C 餐。有得揀得嚟，卡路里啱啱好，仲有大大塊吞拿鱼扒，连唔食鱼嘅都话正。到咗 tea time， 想食啲口垃圾，整返个朱古力爆谷小食，一两粒啫，唔使内疚嘅。瘦身厨房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同星期六下昼4至6， 迪神、思培、阿乐、魔莉、陈上司认真做。 等等先，今个礼拜六休息一天喎。 吓，点解噶？ 因为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想感受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现场盛况，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下个礼拜记得翻工啊！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头火势，讲起赖低嘢流嘢嘅话，我呢个拍档真系非佢莫属，佢应该呢个地位咧，肯定稳手第一啊，冇人能够争到佢啊。但系唔知喺生活上面，佢有冇试过留低佢两个心肝宝贝仔咧吓？应该我相信吓呢几年间应该都未试过嘅，唔知咧，佢因为可能佢冇讲咧，我哋有请留低嘢次数最多、唔记得嘢次数最密嘅曾志豪。 有咳咳，我留低咗好多钱喺唔同嘅医务所、诊所、牙科诊所、物理治疗诊所。总之，我将啲钱倒晒落去嗰度，但我换翻嚟嘅系健康啊！听得出我系真心嘅，好开心啊！有啲钱咧使得其所系 O K 嘅，但系如果你啲钱系俾人呃咗嘅话咧，咁呢啲就真系无辜，兼且系助纣为虐。喂，我真系觉得系助纣为虐嘅。点解咧？一个俾人呃咗，其实你会令到个骗徒咧心红噶，佢真系会觉得咧，耶，原来呢条桥系 work 嘅，就再呃多几个噶啦。咁啊，琴日警方咧亦都公布咗呢一个咧最新嘅呢、這个电骗案嘅数字。咁我话俾你听咧，冇嘢噶，首季又呃你3000多万啫嘛，系啊。咁究竟嗰、那个记录咧系点样咧？你记住两样就得噶啦。被呃嘅案件嘅数目上升，被呃嘅款项总数都上升，咁啊够噶啦。究竟系几多咧？唔重要噶啦，反正越嚟越多人俾人呃咯，系咪先？而家讲紧已经系咧3400多万啦。而家即系俾人呃嘅钱咧，最多嘅一宗个案咧，就系一个19岁嘅大陆女学生，俾人呃咗352万。其实每次公布呢一啲受骗嘅数字，我哋只系会即系有啲麻木咗噶啦。老老实实，我就麻木咗啦。我唔知道你仲会唔会有感觉咧？我唯一唔麻木嘅就系咧，原来我哋而家社会上面各阶级、各阶层系有咁有钱嘅咯，由一啲几十岁嗰啲即系富婆，你话理解啊？到有啲禾杆冚珍珠嘅，哇！佢住公屋嘅啫，无端端话个饼干罐度又攞几百万出嚟嘅咯。到而家一个19岁嘅女学生都有352万嘅话，其实我哋而家第一个感受就系、是，唉，我哋连俾人呃嘅资格都冇，呢、這个已经系令人哋好沮丧。第二咧就系、是、嗱，佢哋而家咧越嚟越熟悉咧，因为警方佢公布咧，佢就话呢个猜猜我是谁里边咧。中意有啲混合手法，就系假冒官员，同埋咧仲要加埋一个虚构绑架。首先假冒官员咧就话俾你听咧，喂，我系边个部门嘅官员嚟噶吓？咁点解而家啲人都会信咧？冇理由啲官员会做衰嘢噶嘛？可能因为而家见得社会现实多啊，觉得官员做衰嘢系好合理嘅，所以佢觉得呢啲都唔系假嘅，所以就信咗先咁样。咁然后咧，仲要系做咩事咧？佢就话喂。原来佢而家将佢点样混合法呢？假冒完官员之后咧，就先收到嗰啲录音电话，再会将佢转驳去到二三线，然后再要加佢提供家人资料，然后再要话俾你听咧，其实你个家人咧已经系俾人哋绑架咗噶啦。咁样官员涉及绑架，你话俾我听，究竟点样可以信服到呢？但系可能佢真系认为官员有咩做唔出？所以佢哋而家全部信咗假冒官员，再混合虚构绑架，问你死未真系吓？咁啊，然后骗徒咧就会喺你嗰度咧攞啲资料咧，就会联络你嗰啲家人咧，就话你俾人绑架咗。所以咧，你真系唔好立乱将资料提供俾人，就算佢系官员都好咧，唔好立乱信佢啊！如果唔系咧，你就会真系助纣为虐，佢就咧打去咧就呃你屋企人咧，就当系绑架咗你噶啦。咁而家咧，我喺度作出一个呼吁，系咩咧？我相信一路听嘅时候，一路有好多朋友都话：，嘿，我上次都收到呢啲电话，嘿，我即刻收佢线啦，我点会咁猪啊？我唔会俾佢呃我咁样。嗱，我而家奉劝大家，再收到呢啲电话咧，你唔好收线。点解咧？你每一次收到呢啲电话而收线咧，即系等于你行到个犯罪集团门口度，但系你冇抄低佢地址，你亦都冇报警，你由佢继续呃第二个、第三个，喂，你就冇事啫。下一个呢我都唔明㗎，唔係真係个个听心机㗎，可能真係嗱，下次真係请你真係收到呢啲电话之后呢，你试下都听埋佢落去，然后点呢？报警。你唔係叫你自己去捉人，而係你听到呢个电话之后呢，你睇有冇可能呢记低佢个来电， 譬如你要先听到话你好，我哋入境处打你嘅电话，你揿埋入去，当对方同你倾偈嘅时候，你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抄低个电话，我几时打翻俾你啊？或者就算你点样打俾我都好咧，你都第一时间报警，系咪可以咧喺呢个电话同你联络生效紧嘅时候咧，透过呢一个报警嘅方法，可以有机会捉到嗰啲骗徒咧？喂！捉得一个就少一个噶咯，如果你就咁收咗线嘅话咧，你保咗平安，但可能就会有下一个受害人噶啦。我哋不如试下，既然任何人都可以救人嘅话，任何人都可以捉呢啲骗徒嘅。风头火势，所以上次阿祖其实佢系遇到有一个类似嘅骗案嘅，但可惜我哋太进取啦，打草惊蛇吓走咗个骗徒。如果唔系，可能我哋都可以立功噶啦，阿祖。下次你再收到呢啲骗案嘅时候，冷静啲，我哋一齐再慢慢嚟。我唔信，仲会放过佢哋。黄耀祖， 其实上次我哋三个都几冷静噶啦，仲唔系上次条桥咧，系我哋三个一齐谂噶啦。 系啊，所以就我哋三个会唔会太过急进咧？ 系啊，一定系啊，太后勤。 系啊，下次应该一早就落咗搭先。系啊。 消委会咧早前咧就有一个测试啊，大家咧都好留意啊，就讲到咧一啲外卖刺身啦，就发现咗有一啲嘅样本含有线虫，虫虫特工队咧就走咗出嚟，咁啊大家都几惊嘅，睇到嗰个报道之后，不过之后咧阿祖咧就同其他朋友倾开偈，就话喂你哋睇完嗰个报道咧，仲有冇食刺身啊，有冇食寿司啊咁样啦，我发现咧系清一色嘅嗰件事系，大家全部都话系啊，我有睇到个报道啊，好惊啊，咁有冇食啊？有啊，我继续有食啊，咁嗰间你 有 冇去？ 啊、 我想讲我自己都有嘅，但我自己就话、哦、我冇去嗰间啊嘛，咁样嗱，但系咧嗱，好似大家见到呢个报道嘅时候，呢、這个嘅结果都几得人惊，但大家又可能真系好中意食啊刺身寿司呢类型嘅食物啊，继续去食嗱。今日咧就有一个嘅报章咧就做多咗个少少嘅跟进嘅报道啦吓，里面咧就主要咧就系巡视咗好多间唔同外卖寿司店同埋超级市场嘅，诶原来系咁样噶，即系法例咧食环署咧系有规定嘅，出售呢类型嘅食物嘅时候咧，要保持咧喺摄氏零度到到四度之间嘅。不过当记者朋友咧就攞住一个温度计，就去显示下呢啲冷藏区域嘅温度系几多度嘅时候咧，嗱佐敦嘅一间寿司店咧得得系14度嘅，葵涌嗰边咧好啲、啊。8度，不过8度咧，其实咧即系同真正嘅零度到4度都仲有4度嘅距离，其实都成倍噶啦。荃湾嗰间又点咧？14.5度啊，九龙城就14.4。总之咧，深水埗有一间啊，重大件事去到17.9度添啊吓。咁啊，大家见到啦，同我哋嗰个规定咧系有一定嘅距离嘅。啊，系佢哋有啲咧就已经可能系落咗一啲嘅胶条啦，就想保持住嗰、那个冷藏嘅效果。不过平时大家都会见到。到噶啦，嗰啲胶嘅窗帘布咁样咧，你当系吓，成日咧你都会见到啊，其实都湿晒好多道汗水嘅，又冇啲职员又冇将佢抹走啦，咁样变咗究竟呢类型嘅寿司店好多时候咧都喺街边嗰度嘅，咁啊街又咁热啦，虽然而家咧都仲有成23度，但系你见到夏天嚟噶啦嘛，系咪先？食呢类型嘅寿司究竟安全定唔安全咧？咁好简单嘅啫，嗱，法例就话要零至到四度嘅，并且话咧需要同其他嘅食物要分开嚟摆嘅，咁啊，即系梗系呢一个嘅温度先至安全啦。不过大家即系心里面都知道，究竟系现实系咩一回事？而喺过去一年咧，上述嘅店铺咧都系冇被检控过嘅。呢个咧就系记者揾翻嚟嘅资料。所以咧，我会话啦，如果咧到夏天嘅时候就嚟噶啦，如果大家咁中意食寿司、咁中意食刺身嘅话咧吓，一定要小心小心啊吓！如果唔系食完咗之后有啲咩事嘅话，咁啊即系食。完啦，都补唔翻啦。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咧，即系自助餐嘅排行榜里面咧，我估海鲜应该系佢嘅第一位，肉类应该系第二位，第三啊甜品第三，定系呢啲啊刺身啊寿司嗰啲，对于佢嚟讲系重要嘅咧？喂，佢哋排喺你嘅自助餐排行榜里面第几位啊？鬼花田。 刺身嗰啲系。即系有排都唔食到佢咯，因为食完咧摆喺个位度咧会滞住咧，会阻住我食其他嘢嘅。 每次呢大家游完水又或者冲完凉之后呢，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用棉花棒去撩耳仔嘅習慣呢？嗱，有个少少建议嘅，可以呢令到你耳仔可以干，亦都呢减少用呢个棉花棒。个方法好简单啊，真係呢只要大家冲完凉之后呢，或者游完水之后用一张干嘅纸巾，咁跟住呢就索干耳仔里面嘅水，同埋呢即係你个耳蓋呢即係成只耳仔去抹嘅呢，其实咁就可以啦。咁佢自然呢就冇咁多水，就唔会咁容咁耐先干，因为你支耳仔窿里面呢都几潮湿咁样啦，係咪？咁否则呢你呢未抹干耳仔入面嘅水呢，而用棉花棒嘅话呢，咁就有啲危险啦。除非你买嗰隻好些少嘅棉花棒啦。坊间呢即係有啲 cheap cheap 嘅棉花棒呢，即係好唔好用㗎。嗰个棒身呢就软喎。棉花头咧又容易甩，有时咧未用嗰个棉花头咧已经甩咗一半啦。咁你谂下，如果你用嗰啲棉花棒嘅话咧，唔觉唔觉越撩越入咧，分分钟你放咗入去之后，个棉花头就出唔翻嚟，跟住就要用个钳仔钳翻佢，哇，非常之危险啊！因为咧你唔知道会唔会越撩就越入，撩唔到佢出嚟，咁点算啊？系啦，因为咧喺英国有个男人啊，佢只耳仔咧就系有个棉花头入咗佢，佢都唔知道。由于咧佢系唔知有呢件事发生啦，结果咧个棉花头咧就喺个耳仔入边里面系咁发炎啊，嗰个炎症咧仲入埋佢嘅头骨嗰个脑里面，咁啊仲侵蚀紧佢，之后咧又嗰啲炎症咧唔系净系得一度啊嘛，咁既然佢喺度生长咯，咁啊慢慢去睇下边度通就行啦，佢啊经埋个耳道。即耳仔个耳道啦，咁感染埋影响埋佢块面部嘅神经啊。其实呢已经五年时间呢，佢话五年前呢佢已经呢觉得耳仔唔舒服啦，耳鸣啦，耳仔痛啦，咁听唔到嘢等等㗎啦。咁所以呢就大家真係唔好掉以轻心啊。医生呢就话啦，建议大家用棉花棒，即係唔好用棉花棒撩耳仔，因为呢即係唔識用或者用得唔小心呢会引致呢发炎啊，严重呢可以呢会有生命危险同埋会聋㗎。咁大家返屋企真係啦，试下冲完凉或者游完水之后呢，用一張乾紙巾索索你耳仔里面嘅水呢，其实咁简单就可以㗎啦。希望大家可以唔好隻耳仔咁多水，咁好唔舒服㗎。 Baby, you're so nice.不会要求什么，总是没有脾气。我说爱没有道理，只要体谅的心意，不要你去改变什么，就为你变得细心。 为了不让你为爱自信，总是保持最好的距离，所有的委屈都不在意， 只要你说 Baby you're so nice， 让你能如此放心靠在我胸怀，完全的依赖。每当你说 Baby you're so nice， 我相信自己已经懂得了爱，人何必计算是谁欠谁的债？因为我的快乐是因为你的幸福存在。 可惜，温柔的让人叹息，从来不会要求什么，总是没有脾气。我说爱没有道理，只要体谅的心意，不要你去改变什么，就为你变得细心。 为了不让你为爱窒息，总是保持最好的距离，所有的委屈一点都不在意。只要你说 Baby you're so nice， 让你能如此放心靠在我胸怀，完全的依赖。每当你说 Baby you're so nice， 我相信自己已经懂得了爱，让被爱的人自在。 Baby you're so nice， 让你能如此放心靠在我胸怀，完全的依赖。每当你说 Baby you're so nice。 So nice， 佢系苏永康啊。 系啊，喂，我想有个好介绍，因为早几日去咗，咁但系啊，李医生咧，话俾我听，我见到有一日咧，李医生咧就 WhatsApp 咗咧，佢就走嚟打康乐棋喎。 打康乐棋 系打嘅，就唔系阿祖，唔系阿曾志豪话一张纸嗰啲康乐棋，即系有个摩天轮啊，有个成滑梯上落去嗰只康乐棋，系啪啪声，即系攞支棍嚟 撩嘅。系啦，越形容越唔知讲紧边种活动啊，佢已经 系啦。咁因为咧康乐棋会在社区中心才玩到， 通常都是这样的嘛。是啊， 现在咯，以前是其实学校都有得玩康乐棋的。 对，现在还没有。 现在我想没有一家学校那些中学 啊，又懂玩。 那些老师不知道什么来。 其实以前当康乐棋呢好像是合法督波那样。 是啊是啊是啊。 觉得很型的，因为有得揸住那支棍 呢， 又可以拿来做打交的工具。 对啊，还有啪啪声真的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很好听。 你硬是觉得你要用尽力，你成入都好啦，但你够劲度的话呢，哇！就好似系哇，赢咗一场嘅波， 因为佢真系好响嘅，佢真系可以一啪咁样咧。 木棋嚟噶嘛？ 系啊，呢个咯，康乐棋啊。 我哋识嘅， 我哋了解嘅， 使俾我哋睇嘅系啦。 冇，因为咧嗰日咧就落落去咗，因为就系点解咧？阿李医生佢话，佢隔篱 佐敦有 一个国货公司， 服务大家咁样系啦。嗰个国货服务大家咧，佢咧就整咗一个咧怀旧展。 怀旧 系啊，怀旧展 咗啲乜嘢咧？即系譬如嗱，康乐棋你头先讲咗会有啦。 系啦，佢仲有康乐。棋比赛添噶，系啊，将会有，系啊， 即系睇下你系会唔会系康乐棋里边嘅，即系吓。 咁跟住咧，佢又摆咗好多咧五六七十年代咧市民成日可以买到一啲嘅产品。 哦， 我唔知点解佢仲可以生产。系啊系啊， 我谂唔系新噶，其实系都少少属于古董嚟噶咯，可唔可以咁样讲咧？ 产品咧就依家 停产噶啦， 唔系应该仍然有生产嘅，不过咧就应该唔系度度有得卖嘅。 我估下先，用定食定玩。 用即系我嗰阵买到嘅， 即系以前可以喺呢间百货公司度买到嘅嘢啦，系咪可以咁讲？ 系嗰啲咩花露水啊？ 花露水而家都有嘅， 系啊，而家都有嘅。譬如嗰个嗰啲咩碱咧，嗰啲 劳工碱、 檀香碱啦，系啦嗰啲啦。咁跟住咧又有 檀香碱已经属于一种怀旧物品嚟噶啦。 啊，系啊， 系嘅咩？ 系啊， 以前。 嗱，咁佢唔知， 系喎，佢已經唔知喎，真係喎，估你唔到， 真係估你唔到啊！咁仲有啲茶葉啊，或者一啲叫藥膏啦，即係不過有啲藥膏咧，而家都好多有得買噶啦，或者以前一啲糖咧， 例如咧， 例如撩結糖啊，係咪啊？ 撩結糖咁而家都有， 唔係澳洲版啊，即係佢係藍色白色， 香港都有㗎， 藍色白色佢懷舊嗰嗰只啦， 攞嚟啦！你講咁耐都冇樣嘢講到嗰個重點係咩嚟㗎？ 咩啊？咁我啲食品嗰啲就係咧，但係其他咧佢有好多。咧嗰啲叫做瓷器啦，即系讲紧啲碗碗碟碟啦，譬如万寿无疆嗰啲已经好少有得卖啦嘛。 哦，万寿无疆嗰啲茶杯喺个碗上面有呢啲字。 花嗰啲咧藍色即係以前酒樓飲 白色， 係啦係啦係啦， 以前細個嗰陣時咧， 米通碗 婆婆咧係用呢一種嘅碗嘅， 係啊，我兩樣都有用過嘅，係好興噶嘛以前。 去到阿婆嗰度食飯咧，就會即係見到呢一種碗咧，就會諗翻起以前喺阿婆度食飯嗰啲回憶咁樣。 咁佢仲有咧，即係展示咧一啲咧清朝留落嚟嘅一啲家私，仲有 佢嗰度本身有賣即係 嗰啲傳統木家私啊，有嘅都有嘅， 譬如一啲花。 梨木啊、酸枝啊嗰啲、 啊， 好靓啊！唔系因为系一定系唔系新嘅，因为系即系以前留落嚟。 佢呢个系讲紧以前留低嘅。 系啦，因为古董佢即系嗰个展品咧，其实系要摆喺度，大家可以买嘅，但系就唔可以掂咯，即系只系可以观咯。跟住咧，即系观赏我同我乐乐咧，哇，乐乐。不如咁啦，我哋评一评望下咧，因为我哋见到咧有一其中一张凳咧就话清朝落嚟咧嗰张凳咧，佢话冇嘢噶，五啊几万啫嘛， 哦抵喎、啊， 即系我就哇咁夸张咁贵嘅咩？ 夸张噶，我想话俾你知， 五万几嗰张五万几系一张接凳啫，就 几万都唔夸张噶。因为咧，我有一个阿姨咧，佢系做古玩嘅，都系一啲嘅国货公司里面啦，唔系呢一个品牌嘅做古玩嘅。而有阵时咧，去到佢嗰度咧，见到鼻烟壶咋，仲细个啦，系嘛？ 系啊， 因为佢哋真系可能有一个 鼻烟壶都有得卖啊， 喺边度出嚟啊，嗰样嘢咁样咧，其实就可以个价钱可以去到好夸张噶。 系啊，但我觉得 七位数字啊，试咗等下。 其实佢翻有啲平民化啲咧、啊，大家入去应该嗰种集体回忆味道多啲嘅。譬如佢讲紧以前嗰啲暖水壶啊，系 啊玻璃胆啊，类似嗰啲啦，或者个饭壶啦，头先我见到， 同埋杯饭壶， 系同埋佢有好多咧，应该系旧香港嗰啲牌子嘢嚟嘅。即系举例，等于可能你话而家你讲开嗰咩相机咧，一定系或者手表，咪嗰啲咩海鸥牌嗰啲咩咧？咁而家相对嚟讲，好少人会用呢啲噶嘛。 系 嗰啲咁怀旧嘅嗰啲物品咧，可能。真系老香港啊，去到可能就真系可以带住个细路啦。 啊，系啊！ 呢个以前咧，阿妈搽嗰只面霜啊，用呢架，而家冇呢个牌子噶啦。 我咪又系同我乐乐， 你都有 啲搞嘅电话咧，即系嗰个系搞嘅电话 嗰只， 系 啦。 跟住我就话， 而家仲搞咩电话咁样？ 搞嘅电话，即系好得意嘅，大家可以即系不妨去睇下啦。 系啊，跟住阿乐乐望住啦，咦，妈妈你都系好怀旧嘅喎。 上话。孟晚舟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他将会以此为依据向法庭申请终止引渡聆讯。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和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5点，跌咗457点，成交金额44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跌咗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6点，跌咗7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1蚊跌咗3.8，中国平安86.65跌2.55，港交所252.8跌8.2，建设银行6.52跌1.3，友邦保险78.8跌0.6，吉利汽车13.64跌咗7.2，华夏汇鑫342.25跌7.0。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208，瑞士法郎7.689。澳元5.475，加元5.821，新西兰元5.16，欧元8.7838，每百日元对港元7.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34点，跌268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跌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47美元，卖出1,28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就系荃湾路方向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而家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啦，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中线系有交通意外，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中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交通仍然系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都开车多。咁另外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咧近住九龙塘会就曾经有意外，不过清理好啦，交通好翻好多，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 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水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沙头角公路方向粉岭公路，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挤塞。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有爆水管，而家长沙环同埋昌华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你的母亲节礼物啊， 多谢、啊。咦，妇女全面健康检查？ 是啊，作为女性，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定期接受子宫颈癌筛查。四十岁或以上呢，就要做埋乳房 X 光造影检查添。你都想健健康康睇住阿孙大噶嘛？系咪啊妈？ 卫生署、香港电台齐齐关注妇女健康。 大家好，我是张宏希，今年十八岁，在九龙玩孙读紧中五，是2018-2019年度中学校际田径比赛第一组别400米栏的冠军，跑出的时间是55秒32。 学界超声道 介绍本港学界艺术和体育当中不同领域、不同范畴皆有千卓表现的新星。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青菜半碟加欧姆蛋。 阿小花，请问你唱紧咩歌呢？ 啊，早餐歌。 点解你有一个货车尾版唱早餐歌？你唔怕夹亲咩？ 哎呀，小心啲咪得咯。 但系你一只手揸住个咪唱早餐歌，点用双手控制装置啊？ 咁我去边度唱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版危险多，安全指引记得要做妥。我系小花谭杏南。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星期四有， 星期四有我哋嘅环节叫做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冇错，今日咧我哋会去到中西区啊，11:09之后咧，我哋呢个环节就会出现噶啦。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讲下咧中西区咧有啲咩好介绍啦。 系 啦，你即系觉得因为佢真系好多文物喺里面啊，因为即系啲过百年历史嘅嘢，建筑物有啦，咁有啲新兴嘅嗰啲叫食肆嘅有啦，咁你要行山。有啦，要睇景嘅有咯，其实真系好丰富噶。 系啊，咁包括嘅地方就有中上环啦、西环啦、 我 check 咗啦，咩叫中西区？ 系啦， 东面由金钟开始，西面去到坚尼地城， 系啦。 头先阿豪仔讲嘅金钟啦、 中 环啦、上环啦、 西环啦， 系啦，呢啲都夹杂晒喺度噶。咁所以如果咧你哋喺嗰头可能系翻工嘅，有冇啲咩隐世嘅地方可以食嘢嗰啲咧？我最想知道最多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你哋最想知系咩啊？ 我最想知嗰啲民间传说啦，即系简单啲就鬼故嗰啲啦。嗰度好多啦，净系嗰条高街都已经有排你讲啦。跟住我哋同学仔咧帮我哋。做資料搜集的時候咧，佢仲提供了另外一些即係嗰啲叫做民間傳說添啊！我覺得都幾好聽。 我想睇，我想去行啊！因為即係我哋九龍人咧，真係好少可過香港行咧。 要做證喎，知唔知啊？ 系啊，要做签证、啊， 要攞行街纸。 咩、啊？想听 佢讲到咧，壁垒分明到咁样 嘅 啫。 唔系啊，即系话 都 因为唔熟路， 唔熟路啊嘛。 唔使惊，嗱，我准备咗条路线嘅咧，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噶啦。两个零三个钟头啊，究竟咧点样可以有得食咧，有得行咧，有得睇咧，有得买啦，齐晒嘅。 我要听最新版嘅《喜爱夜蒲》，晚九朝五。 哦， 咁关你咩事咧？我想问《喜爱夜蒲》， 冇得去听都好啊。人哋听场波，点解要听啫？去唔到欧联现场啊嘛。 同埋咧，嗱，即系兰桂坊，大家知啊，但系有冇另一个咧，好似兰桂坊咁嘅地方咧？又 其实而家冇乜人去兰桂坊噶啦，通常都旅游点嚟噶啦。 有冇中西区？有冇呢啲即系另即系好似兰桂坊咁嘅地方去诶，即系酒吧？ 好啦，如果你哋想要嘅话，我俾少少你啦，我货里面都有啲嘅。 我唔要你 朋友去啫， 失败嗰啲例子喎。 你又会有你有成功嘅例子可以分享 啊嘛？听成功例子啊， 咩为之成功先？ 成功翻到屋企啊！ 好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今日讲下中西区。 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嘟，丰收快活人。 嗱，豪仔应该咧呢个题咧对你嚟讲仲有少少远嘅，阿田应该可能会近少少啦吓。 系啊，点讲咩啊？ 老花。好啊，應該都係近啲啊，真係 到咗啦， 老花到咗啦， 到咗 啦，到啦，直情嗱，會唔會諗下咧？榮榮樂樂佢哋大個咗之後，你想佢哋做咩 㗎？哦， 嗱，豪仔會唔會嗱？可能都仲遠啲，但你開始會諗㗎啦嘛。 唔係我諗㗎啦，係佢哋啊嘛。 唔 係 我唔遠啊， 佢 已經不停每日都同我講一次。 佢每日都轉㗎嘛，你個仔。 佢今日想做忍者龜咯， 今日想做忍者龜 啊。咁聽日可能佢就話要做翻一個黑豹㗎啦。 OK。 我会尽力实现佢嘅愿望。 咁我啲细蚊仔都有转嘅。咁我即系阿乐乐，尤其是咧早阵， 科学家，科学家， 佢系啊，佢好多啊，即系佢好得意，佢啲灵感咧，譬如。嗰下子我哋嗰排咧睇紧啲咩？ 系啊，发明家。 我成日咧就同佢讲，我喂你快啲谂下，真系好唔掂当。咁我揸车嘅时候咧，我话可唔可以咧研究下咧有啲即系嗰个倒后镜咧唔会再即系阻住睇啊等等嘢啦。咁我都叫即系俾啲思维佢喺度谂下啦。咁佢又中意做，譬如中意做船长啦。 做船长啊？ 系啊，游轮嗰啲啊。 哦， 我以为铁钩嗰啲添。我净系谂到呢个啫，头先。 科学家又中意啦，譬如睇啲建筑物嗰啲特辑咧，佢又话想做。建筑师设计，即系睇到啲机械工程咧，佢又哎，我又想做机械工程喎。佢系好多时会转嘅，不过阿妹妹咧就好细个咧，就好细个已经想话做飞机师嘅。不过后来咧一路读书读上去嘅时候咧，知道飞机师并不是咁容易做啦，同埋兼且有啲科目咧一定要好熟悉噶嘛，系啦。咁跟住后来佢改，佢想改做，因为佢好有爱心嘅，佢想做 护理 兽医 哦， 系啦， 兽医都唔容易做 噶 喎， 系啊，兽医都唔容易噶。 佢再转啦， 哇！你啲仔女咧要拣嗰啲科目咧，睇嚟你都要储多啲钱喎，人哋阿妈。 好吃力啊！ 储钱唔紧要，佢最要读书嘛。 咁又唔系储钱要储 兽医 咪 好 咯？ 贵嘅，最多去澳洲飞转啫嘛。 都多咗啦，系咪？ 跟住每日打电话翻嚟咧， 兽医嘅 阿妈，我哋而家实习咧就要医袋鼠啊，系啊，你俾钱我 啊，系啊，阿妈我医紧蛇啊，咁喺度。 不过咧，跟住咧后。后来咧，咁你知佢攀石噶嘛？跟住我有一日咧，见到咧。SPCA 咧，外部动物协会咧，佢哋有啲拯救啲，即系吊咗喺树啊，或者喺危楼嗰度。 哦，嗰啲 个 作 系阿妹做。 跟住我就话：阿妹呢个咪啱你咯，嗱，你又攀爬啦，系咪先？你又爱心动物，即系好有爱心啊，对于动物，咁咪啱做咯咁。 咁而家就有啲飞机可以带狗去旅行嘅，你又叫佢做埋飞机师，再带只狗去 护埋佢啊！ 如果佢飞咗出去，你仲可以攀爬出去救翻佢添，都系咁啊，系咪先？ 即系咁咯。 嗱，但系我会话咧，好多爸爸妈妈妈咧脑里面嘅谂法咧，都一啲比较即系或者嗱，我阿爸我阿妈，我以前我细个嗰阵时咧，我阿爸阿妈好想我做教书先生嘅。 你嗰度做 以前年代咧，系阿爸阿妈想你做乜多啲嘅，因为而家呢个世代冇得咁样噶啦。 啊，系咁又啱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家长们咧会觉得咧啊咁样嘅话咧，你哋就会有一个好嘅将来啦，稳定嘅收入啊嘛，各样嘢咁样。但系啲传统嘅工种咧，永远建功嗰个环节咧， 系 好致命噶嘛，即系有阵时有啲咧就。好叻去建功嘅，所以明明佢嘅成績未必係最好啦，佢嘅 resume 未必係最好，但佢都攞到份工，跟住先至見真章嘅喎，係咪？ 即係高分低能就係有啲嘅，點解會有啲咁嘅出現咧？就話你成績好好啊，但係原來你唔講嘢嘅喎，你唔溝通嘅喎，咁對唔 住啊！你有几咁高学历咧，人哋都唔多会请你。 嗱、但如果要讲紧建工嘅话咧，嚟紧咧唔知啦。我见到起码香港有一间公司咧，都几新颖，有一个建工嘅方法。但呢个建工嘅方法咧，同一啲传统嘅工种啊，或者传统建工嘅方法好唔同嘅。 咩啊？之前咪有个拍片嘅，你记唔记得？ 嗱，呢个系类似拍片嘅，但就仲多少少、okay。因为讲紧嘅系乜嘢咧？就系、佢本身咧都嗰间公司个背景有关系嘅。佢哋咧就系一间市场推广嘅公司嚟嘅，喺香港前阵子咧都上咗啲新闻嘅，因为咧佢哋就系其嗰间公司咧就包咗成间戏院咧，俾晒所有自己嘅同事咧去睇复仇者， 系啊系啊， 系啦、 哦、 就嗰 间 啦。 哦 okay、 而佢最近咧就要请intern 请 intern， 跟住咧佢就用咗一个新嘅招聘方式， 叫佢扮复仇者， 唔使，但系你唔需要再准备你嘅 CV 系乜嘢啦，你唔需要谂下啊，人哋会问你咩问题，跟住你点样答啦，亦都唔需要谂下我要见工，我应该要着边套衫咧，嗱呢啲通常就系我哋要准备噶嘛，你谂住去见工嘅话，尤其是一份文职嘅工作啦， 即系话已经有一个咧好整齐，衣着整齐啊，跟住咧嗰啲文件啊或者证书啊等等要攞晒去，呢、這个根本就系见工嗰个样子咧模式啦。 我会话佢都系几抹走晒呢啲所有嘅嘢噶。 系点啊？点啊？ 一样嘢，如果 就你屋企嗰度睡衣嚟见工啦， 唔系连出门口都未必需要。 哦， 但系又同佢哋市场推广系有关系嘅。喺呢个 interview 咧叫做 interview。Instagram 即系 Instagram 嗰个 feel， 会唔会系喺条街度？譬如佢要我唔知 唔使出街嘅， 我出街都唔使。 都话 Instagram feel 咯， 唔系我知啊，即系话佢唔使去佢公司，即系可能喺条街度。嗱，你而家企喺 点解要喺条街度做咩啫？ 我唔 明你点解一定要喺条 街 度咧？ 喺屋企点啊？ 但系我会话呢类型嘅 interview 咧，就更加可以见到嗰个人嘅真章啊！佢有几多 Instagram 豪仔估啱咗嘅，就 Instagram 加 interview 加埋咧就 Instagram。 Instagram 就是用 IG 去建工。 OK， 讲紧嘅系乜嘢咧？就系话咧，呢间嘅公司啦，佢首先咧，你知啦 ，IG 有一个叫做 Story 嘅功能噶嘛，系咪？佢咧就话啦，好简单嘅啫，应征者咧只需要喺你哋个 IG Story 里面做一个自我介绍，亦都要回答一啲指定嘅题目嘅。咁跟住咧就要 hashtag 翻佢嘅公司啊，各样嘢咁样啦。目的咧就希望可以考下你啊，点样喺有限嘅时间里面就已经可以咧 sell 到呢一样嘢，答到个问题。即系唔系就变咗你之前你要谂下你点样可以，我觉得豪仔应该会见到嘅呢啲工。 我冇 I G 玩得好多，我有 I G 但我冇玩乜。 所以第一样嘢，啲阿爸阿妈咧再喺度话啲小朋友咧，喂，唔好食饭啦，温书啦，唔好玩你部手机啦，唔好成日上 I G 啦。可能呢一个谂法第一样嘢要抹走佢先，因为我觉得可能呢一个开咗之后咧，应该会越嚟越多嘅公司咧都会用呢一种方法咧就谂住去 interview 噶啦。佢哋咧会根据住你哋喺 IG Story 里面嘅自我介绍啦，会俾咗啲问题你嘅。究竟喺嗰个问题，你点样喺？因为 IG Story 本身个长度系唔长噶嘛， 即系要喺嗰个地方度答问题。 冇错，你要答咗嗰个问题，譬如我可以俾一张 咩？ 可以嘅，可以俾一张相你哋睇嘅。即系譬如咧，佢要讲到明噶，我哋公司想揾嗰个人咧，系希望佢可以咧懂得同消费者喺网上面度沟通啦。另外咧，你要可以喺网上嘅讨论区啊，唔同嘅平台里面咧，浏览咗唔同嘅贴文之后咧。分析咗嗰啲資料就成為我哋公司市場推廣公司啊嘛嘅一啲嘅數據嚟嘅，所以你就要啊重要啊，咁你平時嘅工作咧都可能會同啊 IG 啊，即係呢一啲嘅 social media 咧社交平台有關係嘅話咧，你要見到你有幾多嘅了解，幾多嘅認識，所以佢話我就算叫你嚟同我傾一個偈，你點吹都得㗎，你點講都得㗎，點樣更加實際嘅咧就係你直情喺你個面試嗰度咧，你就用一張好簡單嘅相，點樣就可以答到我哋。嘅問題，咁因為裡面咧仲要牽涉到咧，可能因為 I G Story 裡面唔只係一張相嘅，你可以擺多啲其他嘅文字啊、資料啊各樣嘢，言簡意該咁樣咧，就可以答到個問題。回应到佢哋，而且仲要系吸引到大家眼球嘅， 系 几十秒嘅啫。你做到嘅话，你有机会做到。 即系其实咧，你首先第一步就要将自己市场推广咗出去先咯。 系啊，咁佢、就系睇下你个人咧系同唔同人沟通啊嘛。 唔系，即系如果你唔系沟通啊，如果你都 sell 唔到自己啊，你点样帮佢喺呢个市场上面去 sell 嗰啲产品啊？ 系。 同埋我相信咧，佢而家呢只咧唔系要你攞把口嚟讲嘢嗰啲嚟噶。 系啊。 你越系宅男咧冇问题，因为而家你同部电脑沟通。 哦 okay、 你系要喺嗰个数码市场上。上面你点样用网络？系啦，你 系 用网络去营销啦。你要点样研究嗰啲数据咧？ 即係如果你用電視劇裏面啲角色咧，你越係嗰啲咧戴眼鏡啊，嗰啲怪傑啊，唔講嘢啊，淨係匿埋對住電腦嗰啲咧 ，perfect 你越適合做。 係、嗯、 啊，你要同網上面嗰啲世界溝通啫嘛，冇問題㗎。 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可能真係唔多用口啊，即係親身去溝通咧，可能弱嘅比較弱嘅，但社交比較弱嘅。但係喺嗰方面咧，即係佢自己用個腦裡面不停咁打嗰啲好強嘅喎。 打得太多又未必一件啱數嘅事嚟嘅喎。有陣時你見到一張相裡面有好多文字，其實你都未必想睇嘅啦。佢就話呢一關咧，如果你哋過咗嘅話咧，佢哋了解到啊，好多嘅應徵者咧，有陣時其實都有好多面試響身嘅，即係咁其實佢哋嘅壓力都好大。但係嗱，你呢度做咗，唔使約時間嚟見我，我覺得你咧做嘅呢個第一個小嘅 project 俾我睇，我覺得你係做得好嘅話咧，先至會去到人對人第二輪嘅面試。所以你諗下，如果你要有得面試，真係傾到偈嘅話咧，第一方面就要你懂得社交媒體啦。 我認識最近咧有個人咧，佢係做類似嘅工作嘅。咁咧佢係一個傳媒嘅機構度做嘅，但係嗰個傳媒就以網上啊或者 YouTube 啊嗰啲即係平台為生啦咁樣。咁咧開頭咧嗰個人咧即係我哋去做嘢嘅時候咧，佢就嚟即係接待我哋啦。開頭仲話哦，佢真係好符合頭先某啲標準嘅。佢講嘢比較少，又唔係好活躍。開頭我仲以為咧佢樣好後生啊，我就諗住啲新畢業嗰啲同學仔咧，果然咧呢個咧同人傾偈經驗都比較少啲，係啦，不過都 OK 啦，係啦，因為佢唔係好識 social 啊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我又唔係好知佢負責咩咧，我以為佢純粹接待我哋嚟，即係係咪 PA 啊咩咁樣咧，我仲心裏邊我就覺得咧就係啦，要加強下啲溝通技巧，跟住咧搞下又唔多次喎， 由頭到尾都係佢係帶住你，跟住仲入埋佢間房 㗎嘛，唔係佢唔係有間房嘅，但係後來咧又唔多次喎，因為咧其實轉個頭咧，啲人就已經話，如果你有一啲譬如話，网上面啲宣传嗰啲嘢咧，你交俾佢啦咁样。哇、哦，咁究竟佢做咩嘅咧？后来第二次再去同佢相关嗰啲老细食饭咧，先知道咧，首先佢真系一个毕业咗几年嘅同学仔嚟嘅，真系好后生嘅。第二，佢其实咧真系专门就系做嗰啲叫做咧网上面咧，譬如话点样去包装啊、推广 啊、 营销，因为譬如简单啲话，你拍一条片。佢點樣幫你咧？擁上去嗰個大嘅互聯網上面咧，係可以吸到最多人睇啦，攞到最多廣告諸如此類咧。然後第三我先知咧，佢好搶手原來。有幾個咧，即係咁啱啲人咧就話：，本來啊，我想請佢噶，不過俾佢請我先咋。跟住我佢咁犀利，即係你知唔知？我直情覺得咧，自己當初都睇小人咁樣。我話嚇，我見佢嘢都唔講多句喎，佢咁巴閉嘅咩？跟住再問咧，佢話佢就係好最深研究呢一啲咧細眉細眼嘅字眼啦、數據啦、網上嘅習慣啦。頭先佢講啲討論區嗰啲咧，就全部都係佢專長。而佢嘅工作模式咧，原來可以巴閉到點樣咧？佢話其實佢平時係唔使翻 office 嘅。佢話咧招呼你哋幾個咧，第一次即係你哋上嚟做嘢咧，算啦，就揾啲人嚟招呼下你，係啦，招呼完咧，可能過多排咧，其實佢就幾乎就唔使翻嘅，因為佢要做嘅嘢係唔需要出現喺度嘅，佢要做嘅喂。我啱啱同阿祖拍一条片啊，你同我谂下咧，用咩字眼摆咩地方，喺咩时段摆喺咩嘢平台最好咧？咁佢唔使 office 出现喎， 即系交代声，可能 WhatsApp 完之后就话照做啦。 佢真系劲似头先阿祖讲嗰样嘢咧，而佢嘅待遇仲要好到咧，佢就话你几时放假？佢话系啊，我老细咧叫我一日放多几个月假，佢叫我咧去世界各地旅行咧，吸 收 下人哋个市场生态系玩紧啲乜嘢。 所以你谂下，其实个世界真系 变咗 噶啦！以前你以为一啲好传统嘅工种啊，点样去面试？其实呢种方式咧，我会话可能好短时间里面已经会有一个几颠覆啊，几唔同嘅改变。 即系佢请唔到佢需要嘅人啊，应该话嗰个面试咧，佢睇唔到究竟你有冇嗰个能力。 系啦，即系传统嘅面试啊，甚至有阵时有啲面试就小组讨论啦，咁啊睇边个突出啲啦，各样嘢呢啲可能咧好快都会摆开咗噶啦。 咁当然咧都要睇你嗰份工作嘅工种系乜嘢咯，系啦。如果你真系纯粹喺网上面媒体上面咧要推广嘅，咁你真系要现兜兜嘅一个人企喺度同你 sell 做咩？真系冇意思。 系啊，即系你 reception 嘅可能就真系仲要你为伶牙俐齿啊，大佬你讲嘢冇用喎。 但我会话，就算系咧，唔系一啲咁样嘅 creative 嘅工作嘅话咧，要一个人佢有一个能力。 一張相，少少嘅文字就可以交代到、表達到咧，你點解適合做呢份工？其實係好高嘅技巧嚟嘅。 哦，當然啦。 即如果你做到嘅話咧，哇！我諗嗰啲嘅朋友應該就有得向前行咯。 係啊，同埋咧，我想話真正嘅面試咧，即係當大家出嚟做嘢，你就知嘅。原來係無處不在，每分每秒都係一個面試。 我哋更加明白啦，可能我哋做一個工作，我哋係 freelancer 嘅身份啊嘛。我哋做一個工作做得好，或者其實嗰個人可能我都見到佢話阿茂阿秀咁樣。原来佢系老板嚟嘅，你唔知噶嘛，系咪？嗰阵时你第一次去到嗰个工作嘅环境，但只要你将个工作做得好，你下一份嘅工作可能就会出现咯。 系啊，因为头先我听嗰个例子咧，又系佢本来即系做紧第一个工作嘅时候咧，可能又系有啲嘉宾朋友上到嚟，佢见到咧佢好醉心喺度介绍佢而家嗰个项目啊，又或者佢会建议喂咁样咧，嗰个浏览量有机会大啲、高啲，跟住咧佢令到 即系好专业啊嘛， 即系刮目相看，直情点解你会即系研究到咁细咁多咧、所以先至即系有好多啲动。工作想互相挖角咧，所以有多条血路俾大家。 所以你咪要有翻个 I G 先啊，咁样。 我有 I G 又冇乜点用嘅， 所以真系唔可以。 唔系佢淘汰咗 Facebook 啊？你有冇发觉？即系你掟得 Facebook。 年轻嘅朋友先未话。 真系啊！而家仲面书咩？ 唔掂啊！唔掂啊！真系。梁汉文啊，我的志愿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稍后时间咧，我哋就会介绍呢个中西区啊，有咩好地方好玩，好多鬼故嘅，欢迎你打嚟同我哋讲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话，回归前通过的逃犯条例不适用于中国，并非刻意安排，亦非有人所讲是怕回归内地法制，更非部分人声称中方为免影响顺利交接。林郑月娥形容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林鄭月娥發言時，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在座位上批評她講大話，被主席梁君彥叫停，認為言論是對特首的嚴重冒犯和嚴重指控，違反會議常規，要求毛孟靜收回言論。梁君彥的說法引起民主派議員不滿，部分人站起身和他爭論。梁君彥稍為翻閱文件之後，宣布會議暫停。毛孟靜拒絕收回言論，因而被要求離開會議廳。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抗議，希望送上自制道具，被主席梁君彥驅逐會議廳，驅逐離開會議廳。郭家麒在會議廳外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單只令議員擔心香港的法制，商界和市民都認為會破壞一國兩制，加上修例缺乏民意基礎，國際亦都有不少聲音表示憂慮。但林鄭月娥在答問會上並非撤回修例，而是譴責議員別有用心。郭家麒又說，在中美貿易問題下，若果政府聽不到國際的聲音，只會令香港的經濟前途盡毀，他促請林鄭月娥下台。旺角騷亂案，被告容偉業早前被裁定兩項暴動和一項襲警罪成立。被告袁志驅早前承認兩項暴動罪和一項縱火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繼續審訊。法官表示需時考慮刑期，決定押後至下週判刑。代表容偉業的大律師引述感化官的報告，建議法官判處18個月感化令。他又引述臨床心理報告指出，容偉業被確認有輕度智障和自閉症，如果被判監禁，在懲教環境下對被告的精神健康弊多於利。代表袁子驅的大律師求情時候說，袁子驅患有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又引述感化官的報告指出，被告是受精神毛病影響下犯案，建議法庭判處被告24個月感化令，並要接受精神和心理治療。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中國在貿易談判中破壞協議在先，必須付出代價。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出席活動時，又對支持者說，假如美中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對美國不會構成問題，只會每年多收超過$1,000 億收入。較早前，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貼文指中國官員錯誤認為拖延或者試圖重新談判，將來就有機會和軟弱的民主黨總統談判，往後多年繼續剝削美國。中國副總理劉鶴將會在美國時間星期四在華盛頓出席新一輪的中美經貿談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和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0点，跌513点，成交金额54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8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5点，跌咗10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0.8跌4蚊，中国平安86.65跌2.55，港交所252.2跌8.8。建设银行6.51跌咗1.4，华夏沪深342.5跌9，友邦保险78.25跌2.15，工商银行5.54跌1.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94，瑞士法郎1.021，欧元0.697，加元1.349，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807。英镑兑美元1.301，欧元兑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34点，跌咗268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跌咗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32美元，卖出1,28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荃湾路方向屯门交通就回复正常。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中线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啦。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他们安全地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啊、我想问一下最快乐的妈妈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她应该是长头发的，戴眼镜的。 我觉得应该要细心，还要是敬锡我们。 不好意思、哦、但我真的觉得你们是讲紧我、哦。这 样都被你估到？ 不是你嘛。 敏感时刻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是快乐妈。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片瑞尼，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虽然他真的讲嘢可能会口花花啊，或者比较直接啊，但其实呢他底蕴里真是一个，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Hello， 我是田瑞尼，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要呼吁电话。 係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今日呢讲下中西区。 係啦，由金钟啊、中环啊、上环啊到西环都好啦。 嗯、 即係你哋觉得呢，如果你係地胆嘅话呢，有啲咩嘅地方係好玩嘅、好睇嘅、好影相嘅、好食嘅，咩都得啊。1872388非常欢迎你哋。网上呢我哋亦都有一个专区啊，咁大家可以留啲言啊介绍一下嘅。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讲俾我哋听有咩好食啦、好驚啦、好睇啦， 有啲好得意嘅嘢个，原来都我哋 好影啊，即系因为其实嗰头系多咗好多位咧，系影靓相嘅。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一啲好嘅路线图啊， 教 俾大家。即系喂，如果嚟紧即系落咗咁多人雨啦，好似话咧到周末嗰阵时咧，天色咧会比较明朗嘅。咁、大家搵啲地方去下，咁都几开心啊。 同埋妈妈母亲节啊嘛，同埋妈妈一齐出去行下都好啊嘛。 电 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中西区。 浩宇录， 爸爸要争论，昨日是谁错？妈妈她心里一把火。 爸爸，究竟你做错啲乜嘢呢？会唔会你最初就系年纪咁大仲生我出嚟呢？呢几日你有冇睇到呢单网上新闻？睇完之后， 就算你而家唔系做人爸爸嘅，我谂你个心都会酸一酸。而我作为人哋老豆嘅，我更加会谂死啦，我会唔会喺佢心目中都系呢一格嘅咧？网民话真实对话喺一个诊所里边，见到有一个大概70多岁嘅父亲，就同一个大概得小学3年班嘅仔有一段对话。喂，你听到都惊啦！小学3年班唔系佢个孙，系佢个仔。个对话咧就系咁嘅，阿仔啊，医生啱啱话几时复诊话，老豆咪写下个礼拜咯，张卡都有写噶嘛。哦，咁你记得要带老豆翻嚟，老豆唔识路噶，你唔识咪问人咯。哈，你个仔啊都养唔熟嘅。叫你做少少嘢都唔得嘅，阿爸啲同学仔系同爸爸去玩噶嘛，边有人要带老豆去复诊噶？电视做乜我就睇乜，大佬讲乜我听乜，见到巨星着乜我就着乜。咁你老豆年纪大啊嘛，衰仔，你年纪大就唔好生我出嚟啦啦啦啦啦。啊！兜把车咗落去，哦，系个阿爸车个仔啊！网民睇完以上嘅经历之后，就真系吓一跳。佢保证系真人真事，而究竟呢一种情况喺我哋香港社会多唔多发生呢？我哋应该点样去吸取当中嘅教训呢？首先你会发觉而家啲小朋友呢其实已经系非常之咁早熟㗎啦，因为点解呢？如果真系大概小学三年班嘅话，你諗下，你问下，你想下，你小学三年班嘅时候你做过啲咩？你有冇叻仔到已经带你阿爸阿妈去，冇话复诊啦，带路嘅有冇试过啦？我真系唔知究竟去到三年班嘅时候你做唔做到。你知啦，而家小学生成日都话绑鞋嚟㗎嘛，三年班可能仲要阿爸帮佢绑鞋带，但係头先嗰个个案里面三年班嘅小朋友已经带佢阿爸去复诊啦。第二，无论啊个小朋友年纪有几咁成熟智慧都好呢，其实佢鍾意玩嘅心态都系冇变过嘅。你谂下，佢嗰句说话系几咁真实啦。阿爸，人哋啲仔系同阿爸去玩噶，点解我系同你复诊嘅？所以你首先知道，玩对一个小朋友嚟讲，系个童年成长里边系几咁重要。但系同时，你又会发现佢嘅观察力亦都系成熟敏锐，因为佢会见到点解人哋去玩，我就带你嚟复诊嘅咧。至于嗰句结尾，简直就系高潮金句。喂，年纪大你就唔好生我出嚟啦。嗱，你谂下，点解个阿爸会车埋佢一巴？因为阿爸唔知点答佢好。阿爸其实都觉得自己冇答案。即系如果我哋计翻条数嘅话咧，吓，佢就大概一个70岁嘅爸爸，而佢个僆仔而家系小学三年班，即系我谂你顶笼都系10岁咁上下啦，啱唔啱啊？呢条数10岁。咁即係话其实佢几多岁生佢呢？可能冇60岁都有50几啦。嗱，咁究竟又係人生抉择啦。当你50几60岁嘅时候，你应唔应该再要一个小朋友呢？你话我有心有力喎，我点解唔生得啊？係，但你有冇諗过你生嗰下仲係有心有力，咁之后成长嘅时候你係咪可以陪伴佢一齐经历呢？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有心再做爸爸，又或者你未做爸爸嘅，你谂住做，但系而家唔想做住嘅，喂，呢、這个新闻你真系要咧将佢嗒真啲，因为你唔好谂住，喂，我最多50岁生佢，我食啲补品啊，其实我仲好壮健啦、啊。你要谂埋嗰句，喂，到佢大哥，你就唔系大哥，你系老咗噶咯，究竟会唔会你要累到个仔？系要陪你复诊呢？嗱，唔系话个仔唔应该陪老豆复诊，好似而家我哋呢啲年纪咁样咧，30多、40岁、40多、50岁咧，你仲可以陪到阿爸复诊咧，福气嚟啦，系咪先？你明我哋讲乜噶？咁但系陪阿爸复诊嘅呢个任务系咪需要交俾一个小学生咧？即系而家唔系战乱，而家唔系话一个孭头家嘅年代。其实如果你系一个锡个小朋友嘅， 你咪应该都俾翻佢一个可以嘅话，无忧无虑嘅童年呢？我系好有感触噶，因为咧我年纪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咧，但我呢排同个细路玩嘅时候咧，我都真系会觉得哇，好彩我仲跑得行得走得啫。你同佢去旅行嘅时候咧，你可以同佢中意去嗰个水池度点样跳都得，中意去个爬山啊。佢上次见到个小山坡，我同佢爬到最高啊，最后我系惊佢冇力，我先至落翻嚟啫。我系好庆幸咧，我系能够陪佢走走趯趯通山跑。如果唔系，你谂下，有啲人真系老来得子噶嘛？即系当然佢唔想啦，但系如果真系老来得子嘅话，佢再大多系五六年。如果譬如我今年咧，我系四五十六岁嘅话咧，我真系有啲惊，死啦！我点陪你爬嗰个山咧？嗱，我唔爬唔紧要，我点样令到我个仔佢唔会失望咧？你点样令到佢兴高采烈跑队嘅时候话吓，阿爸你又跑唔到上去啊？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平复到呢种落差咁大嘅情绪咧？譬如嚟紧咧，佢有水运会啊，又有咩陆运会啊，好多家长会陪埋落去跑噶嘛。你谂下啦，七十岁头先嗰个阿伯，咁佢点陪个仔去跑咧？你又点样说服个小朋友？人哋个个有家长去跑，自己个又唔得咧？鞋哥、最尾都系你亲生老豆，但系可能都要谂噶。究竟你除咗兜巴冚佢之外，可唔可以都兜巴冚醒自己？系咯，你生佢之前，喂，你有冇谂清楚噶呢下？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啱啱考完试都唔知做乜嘢好。 喂，不如一齐去搵工咯。 都好、但系天大地大，人海茫茫。去边度搵份啱我嘅工啊？我仲要啱啱毕业又冇工作经验、 唉，唔使愁嘅。今个月5月15号展翅青见计划会联同香港职工会联盟喺深水埗西九龙中心合办青年就业博览2019啊！ 有就业博览咁好，有好多工俾我哋揀噶。 当日有过千份全职或者兼职嘅空缺，讲到明系青年就业博览啊嘛，实有一份工啱你嘅青年人。 点解有咁好嘅嘢我都唔知噶。好，等我即刻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页同埋佢哋个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梁学希、崔杰彤。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这么近，那么远，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嚟到中西区啦。 Hey. 喂，呢度有个小地胆喎， 系 咯，阿祖喎、 都 OK 噶，嗰边 OK 咯。 阿祖话半个香港人啦，系嘛？ 咪咯， 系噶啦， 因为你即系好后先嚟香港岛住啫嘛，系咪啊？ 你讲到佢好似啱啱先落嚟香港， 但系因为咧由读演艺学院开始咧、即系已经系湾仔嗰边啊， 都留恋 咗，系啦，跟住喺我夜蒲嘅日子啦，系咪？咁中环啊、湾仔啊、铜锣湾啊、金钟一带都蒲匀噶啦。 系啊，嗱，电话号码就1872388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咩路线啊。嗱，我哋抛砖引玉啦，地胆组嚟先。 好，嗱，我好想介绍一条路线咧，就系、是、一家大细去又啱嘅， 系、okay, okay. 小情侣亦都可以嘅，即系总之咧就有得食，有得影相，有得睇嘢，有得买嘢。 系， 我会话我个起点会系呢个亚不乐道， 亚不乐道， 中环嘅亚不乐道，跟住嗰度咧，其实就而家你见到咧就改建咗成为大馆啊嘛。 系， 我觉得由大馆作为一个小嘅起点系几好嘅。 系， 点解咧？因为其实首先大馆就免费入场啦，你网上登记就可以啦。系，入到去入边之后咧，有佢即系装修好咗之后咧，改建咗之后咧，佢好多嘅景点影相其实真系靓嘅。同时间你都有一啲好多嘅香港嘅故事你可以睇到啦。因为本身以前嗰度系差馆啦，有监仓喺入边度噶嘛，你可以入到去睇嘅。 唔系嗰啲古旧建筑睇咧，即系睇落去，哇！原来即系同嗰啲而家嗰啲高楼大厦咧，好新颖噶啦嘛。即系佢两个相比，其实都好得意，好有趣。 但系劲嘅地方系入边仲有冷气啊嘛，你明唔明白啊？ 咁呢啲 即系夏天嘅话，你都唔惊你睇完之后哇会湿晒系点样？因 已經改建好啦，亦都有一啲嘅藝術館喺入面度嘅，亦都係免費嘅。咁佢長期都可能有啲畫展啊，有唔同嘅展覽啊。佢有啲係賣飛嘅表演嘅，但係賣飛嘅表演你中意咪睇咯，唔中意嘅話，就算喺佢嗰個户外嘅範圍嗰度咧，成日都有啲免費嘅表演可以俾你睇。 嗰、那個係登山個長電梯仔嗰度啦嘛，係咪啊？系咪嗰度啊 ？Escalator 嗰头附近冇错， 系 啦系啦系啦。 咁即系上咗好多条电梯之后，先至上咗去个大馆嗰度。 其实行都行到上去嘅，但系 Escalator 系会经过嘅。咁我就会话呢一个咧可以有起点，跟住大家咧就可以沿住荷里活道进发啦。点解沿住荷里活道呢？因为荷里活道咧就 系 好多嘅铺头咧就卖古董嘅。 系咪真系 间 大酒店噶嗰度？ 荷里活有间大酒店系一定有嘅， 有 啊，真系有酒店喎，系咪大就唔知啦吓。嗱，古玩大家可能会话未必系你嘅心。但你就咁經過嗰啲唔同嘅鋪頭咧， 高地睇 個味道幾好嘅其實。咁啊，你除此之外咧，近年咧，即係我會話呢一兩年成日都會話咧，其實有幾多嘅遊客都喺嗰度影相，因為好多舊區佢哋嘅牆咧畫咗好多 graffiti 或者好多嘅畫上去啊。嗰啲嘅畫嘅對象可能會係畫李小龍嘅，真係畫得神似嘅。我哋都有聽眾擺咗上網啊，咁啊好多牆都會有嘅。咁你又可以有靚位打卡影相啦，跟住沿住呢。到去咧，要睇下啲庙宇嘅话咧，沿住荷里活道行，向住上环方向咧，有文武庙。 最出名系边个啊？ 你我知啊， 系啊， 系啦， 李 月 华、 李华月 啊，李华月 系啦， 李华月系啦。 咁门口嗰度 要睇庙宇嘅话咧，又有文武庙啦。而如果你咧喺文武庙之前咧，其实仲有另一个少少又系改建咗嘅地方嘅，就系 PMQ。 哦，系 啦， 原创方 冇错，咁啊，佢哋咧就即系改建咗有一个警察宿舍啊，系嘛，跟住咧就变成咗而家一个咧都有几多年轻嘅艺术家啦，就有喺嗰度做一啲卖衫啊，唔同嘅首饰啊、瓷器啊，其实就算你未必系去买，你去睇嘅话，见到其实我哋香港嘅朋友有好多好精彩嘅创意，又有好多打卡影相位，所以我觉得嗰个位置咧系几适合嘅。而如果你咧中间你话喂，我平时想喺我夜蒲喎嚇，咁你未必夜晚去噶嘛，你朝早去睇下嗰個環境都好嘅，因為 PMQ 嗰頭咧，即係阿伯迪街啦、荷里活道啦、卑利街啦、士丹頓街嗰邊咧，其實就我哋成日話中環嘅 SOHO 區啦。咁、你就算係如果 weekend 去嘅話咧， 打直行都 係 噶啦。 係啊，你周圍行都有噶，你可能有一啲嘅半露天嘅地方，你可以食個好開心嘅 brunch 啊，嗰樣嘢咧，懶係好似外國人咁樣啊，舒舒服服呢、這個幾好嘅。如果你繼續經過咗文武廟之后咧，向住上环方向咧，呢、這个阿祖有一个嘅餐厅可以推介嘅。你去到咧近太平山街嗰边、太平山街咧，其实已经成为咗一个几热点嘅地区嚟噶啦，多咗好多小嘅铺头啦、coffee shop 啦，几文青嘅 area 嚟。咁变咗咧，有越嚟越多朋友都中意去。而其中一间咧就系呢个差馆上街嗰度咧，有一个小嘅冰室。唔大嘅啫，我諗入面可能係十張八張台咁啦，因為我而家喺上環度排戲啊嘛，成日都捐窿捐漏揾嘢食啦。有同事就介紹我喺嗰度食嘢，你要喺市區揾到一個地方食真係炭燒嘅豬頸肉，係唔容易噶嘛。去煎炭燒，炭燒嘅豬嘅肉係高分嘅。另外咧就係佢嘅海南雞飯係好高分嘅，而價錢唔貴喎。即係如果你食一個譬如下午茶餐啊，或者一個午餐嘅話咧，晚餐都好啦，我都有食過㗎。應該嘢飲連嘢食係唔使100蚊嘅，係啦、 okay。 但係佢講緊嘅嘢，即係我講緊係其實70-80蚊應該有㗎啦。咁、都幾高質素嘅。所以呢條路線咧就由中環掃到落去上環。 Okay。 如果你周圍行下睇下影下相嘅話咧，兩三個鐘頭一個下晝咧，俾你好好咁樣消磨咗㗎啦。 係啊， 阿祖推介， 好正喎呢個。 係啦，嗱，小弟推介咧， 嚟 嗰啲民間傳說啦， 好啊好啊， 同埋歷史典故。嗱，首先咧，我覺得咧呢個都幾吸引嘅，就係、你知唔知道咧？其實我哋有個維多利亞城嘅。 咩有咩？ 有个维 多 利 亚 城 城堡嚟噶，同日本嗰个城有冇？ 同埋九龙城有冇关系？ 即系你听到维多利亚公园又有啦，系咪先？ 维多利亚港， 维多利亚港又有啦，系啦。哎，阿田同阿华有阵时去阿维多利亚 咩啊？ 嗰个英国嗰边啊，玩下又有啦，咁样 搵到 Victoria 系啦。咁但系咧，维多利亚城咧，其实原来咧就真系喺香港曾经存在过噶噃。维多利亚城咧，包括咩咧？其实就系以前啊，即系我哋英殖时期咧，最早期我讲紧1800几年嗰阵时候咧，佢话咧维多利亚城咧就系西环、上环、中环同埋下环咧，就将佢划分咧成为咗呢一个城市。 咩叫下环啊？ 下环而家已经冇噶啦，而家唔会咁划噶啦。咁即系佢话 可能填咗海啊。 佢话当时咧 咧就用圣系啦，圣公会嗰个圣约翰座堂咧就系、是、呢个城市嘅中心。咁即系话咧，曾经成个你话呢个大中环区咧， 跨咗嗰个范围， 嗰个范围佢就当系维多利亚城嚟嘅。咁呢个城 系一座城堡咁样嘅城， 系啦，因为而家你唔会有呢种界线噶嘛。佢话原来以前咧，因为咧华洋嗰个即系尊卑太分明啦，佢就话咧，即系当年咧就系呢个第一任港督阿朴廷查咧，佢就话啦，喂，呢、這、一个就系我哋而家咧要嗰个叫做西人住嘅地方， 系 净系住维多利亚城，华人不得入内。 系 咁，你谂下，即系以前如果华人咧想去西环上环咧，冇呢啲地方噶。 系啦，即系话可能要申请啊，或者唔知有啲咩嘢先去入到去呢个范围里面。 好啦， 叫做 咁，究竟你点样睇到呢个维多利亚城咧？我话我哋讲完咗历史冇嘢睇过，唔系、啊， 原来有个碑噶。 系啦，佢嗰啲叫界石。咁咧呢个界石即系话俾你听咧，就系咧分界线啊。 系系 即系话咧以前咧就真系动咗呢啲石碑咧，就摆喺度就喂呢条系界线。好似而家你去罗湖桥咁样咧，有条喺度先，你唔好入嚟啊！你讲中文，你黑头发白黄皮肤，你唔入得嚟噶。咁咧佢话咧，当年咧其实就有好多块呢啲界碑咧，就耸立咗喺咧嗰个沿住嗰条路嘅，譬如话 维多利亚城里面啦，即系嗰个范围啦。咁而家剩翻咧话最少有七块呢个维多利亚城嘅界石、 啊、界石嘅位置。咁以前呢个就分布喺薄扶林道啊、宝云道啊、旧山顶道啊、黄泥涌道嘅。佢话而家咧得翻六块。咁佢话咧会边度见到咧就是喺呢个西宁街坚尼地城临时游乐场里面就会有块界碑，上面就写住 City Boundary 1903。佢话呢一块碑就真系完全说明晒。佢话因为当初大家第一次发现嘅时候，佢会觉得点解会有块碑写住界线嘅？ 系 咁香港嘅香港咧，冇理由有边界噶。后来先就睇完呢个边界石，再追查翻历史又知道曾经有城中城咯，系、 哦、 啊，所以佢而家有好多人咧都会中意咧特登嚟望一望咧，就话嗱，以前啊唔想都去住噶，我哋而家就得啦咁样。咁、 嗯、 所以呢个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历史遗迹咧，可以去即系望下咁样嘅呢、這个。 哦，原来好得意噶，佢系一支柱，即系咁，即系 石碑咯。 系啦系啦系啊，支石碑可能 其 实 我 怀 疑我有 见 过噶，但系我唔知原来背后有个咁样嘅故事响度咯。 系 啊，所以佢话嗰阵时咧，你可以当呢个维多利亚城咧。佢就被誉为系香港嘅首都咯， 啊、 即系我哋唔系国家冇首都噶嘛，是是是，但佢当系一个首府。 佢啲有啲系碑嘅，真系一块咁样咧石碑，有啲系一支柱咁嘅石， 系 大家真要留意一下， 系啊 下， 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一个嘅。咁啊，同埋另外咧，就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唔知点解讲亲中上环咧，好多鬼故事。 尤其是西环啊， 系啊，即系嗰、那个咩叫做高街鬼屋啊， 嗰就西环啦，上环都多噶， 系系系， 嗰啲咩嗰啲嘅传闻又话咩乱。壮江啊，定唔知点样噶嘛，系嘛？ 佢有坟墓街咁啊嘛。 系啊， 嗰个坟墓街喺边噶？ 吓，坟墓街佢 有啊，佢话上环咧，佢话喺19世纪 有条坟墓街， 曾经有条坟墓街，系啦、 嗯。 咁然后咧，亦都有呢个叫做咩林中房，所以佢话咧，而家咧即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上环聚集咗好多医院啊， 兽 医店啊咁样咧。嗱、這個、呢个咧， 耳庄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呢个咧，我哋就即系抛砖引玉，睇下其大家。即系如果嗰啲老街坊嘅，会唔会都可以讲啊？即系譬如高街鬼故讲鬼屋。 喂，我想问边个有冇人去过高街嗰间？ 成日路过咯，我冇入过去。 有冇人试过？ 高街嗰度有一个食泰国嘢，好好食噶。 但 系惊 唔 惊 噶？喺度食泰国嘢？ 我唔惊噶， 系冇嘢嘅， 得两张台嘅咋，好好食嗰条烧鱼啊！会 唔 会 唔系俾你食噶？ 我唔知啊，我有卵埋骨咯，但系 连叉烧咁靓。佢成日话上满啊，嗰间嘢系嘛？但系冇人 啫嘛。系啦，真系。 真系，我想呼吁，即系边个朋友去有冇去过高街啊？或者喺到中上。中西區裏面一啲叫地方，你覺得好 好多故事嘅，唔好理係咪鬼故啦，可能住喺嗰頭嘅街坊話：，誒、啊哎、你講乜鬼嘢啊？我哋都唔知道住得幾開心啊，都可以講嘅、 哦。當然 啦，冇、啊、錯。 另外咧有即係分享咧，就話上環咧條喜慶街啊，嗰度咧樓梯咧又即係好長，你知香港區嘅啦，即係好多啲樓梯急㗎嘛，山路啊嘛。咁佢話有一間咧即係餐廳咧，佢話咧就因為有笪空地咧，好多街坊就喺度踢毽嘅，咁而好多人咧亦都等嗰啲餐廳等位、啊。咁记等位嘅时候咧，佢又去睇咧。咁、那个老板咧话，净攞埋啲毽出嚟俾啲街坊坐喺楼梯级嗰度睇，边等位就边睇人踢毽。 系啊， 始终旧区咧好多都好有人情味噶啦、啊。你住喺嗰区嘅话，或者你地胆嘅话咧，18723888，而家好打俾我哋啦。 系啊，饮饮食食，历史文化都无任欢迎啊！ 总统谈判，皇后当年继续剥削美国。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席新一轮的中美经贸谈判。 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2点，跌550点，成交金额61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4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1点，跌12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9.2，跌5.6；中国平安86.5毫半，跌2.65；港交所251蚊，跌咗10蚊；建设银行6.51，跌1.4；友邦保险78.3，跌2.1；华夏沪深342.1，跌咗8.5；银河娱乐53.5，跌2.25；工商银行5.53，跌1.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208，瑞士法郎7.691，澳元5.477，加元5.822，新西兰元5.16，欧元8.78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84点，跌217点。港金现价报11992蚊，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1美元，卖出128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鲤鱼门道方向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欣怡花园嘅，咁就系鲤鱼门道方向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啦，有交通意外，挤塞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另外封路咧，继续提提大家啦。长沙环有爆水管，长沙环道同埋昌华街交界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新界大埔公路方向九龙咧，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就系、是、大埔公路方向九龙近住和斜村咧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系轻弹浅唱俾阿天嘅子龙艾力 曾洁莹阿娟， 同太太一齐孕育住小宝宝，先至明白原来妈妈系几咁伟大噶。 试问天下间边一个妈妈唔系超人咁犀利，白足咁多爪啊？ 我妈咪最开心啊！年年嘅母亲节，佢都会同我讲，出年要同我讲母亲节快乐、啊。 咁你唔好令你妈妈失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今个星期一连五日有 Serenity 同你讲歌之余，仲同你讲下点样做到一个独立又自由嘅女人嘅。 当天想感染人，今天之不会发生。哇，呢个 realization 咧，直情系女仔变女人嘅过程。女仔嘅时候就成日想唔紧要啦，我为件事好啦咁样。但你大大下就发觉真系有啲事情你改变唔到，唔紧要啊。我今日知道唔会发生，我就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就真系变成一个真正自由嘅女人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燕倾骚动音乐，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记住6月2号呢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今日讲中西区啊，头先我哋讲过咧，有啲文物路线啊，或者饮饮食食啲路线啦，仲有一个叫做即系界石嘅即系啊位置可以俾你睇到啦。咁啊，如果你有都曾经去过嘅，都欢迎可以打嚟讲下啦。又或者你有冇第二啲推介嘅？咁咧，我发现咧，原来咧中西区咧仲有个特色嘅，就系都几多本港啲电影咧取景场所，甚至乎咧，原来有其中一套电影咧啊，佢都用咗好多佢嗰度啲即系地方噶。譬如头先咧，你讲嗰条行天桥啦， 嗰 条扶手电梯啦，其实真系有几多港产片。我印象咧，应该系薰衣草啊。即 因为佢成 个景 佢就 喺 嗰头啊，其实嗰排嗰阵时 UFO 嗰啲电影咧，譬如小亲亲啊，各样嘢咧，好多都喺嗰边度拍。 系啊，小亲亲又系咧，因为佢仲有好多嗰啲，同埋佢中意有啲怀旧嘅铺头啊。即系佢又唔会话影佢全部去晒嗰啲咩富豪山顶嗰度咧，佢就反而多咗嗰啲即系小店啊，有啲老街咁样嘅。咁啊呢度仲有几个咧，譬如佢话咧志明与春娇系列咧，其中一个我头先都同阿田同阿祖讲咯，哇呢个好正嘅，就系当阿余文乐佢同呢个欧海顺。在那度地方喺度玩嗰、那个即系唔知咩滚轴溜冰定咩滑板车嘅时候咧，嗰、那个地方就是西环货运码头，咁咧就被誉为咧就系即系 Instagram 里边最出名嘅一个码头，因为咧佢话一落雨咧就变天空之镜咧，相当迷人嘅。 啊， 嗱，我未去过，我印象中咧呢、這个其实系咪就系、是咪即系每逢咧暴风球咧大风大浪咧，啲人就会喺嗰边睇浪嗰个地方？ 嗱，我知道每一次咧暴风球咧，嗰啲记者咧就会去一个西环嘅码头影相。 系啦， 究竟系咪嗰个咧？我真系唔知 道。系，但系咧好快有啲听众咧网上面就话：喂，唔好挤啊！呢个地方 系啊 ，Dennis 啊，同我哋讲 啊， 佢话喂，唔好去坚尼地城海边打卡就好啦，唔好啊，因为马路嚟噶，海边嚟噶，好危险噶。如果要去，佢有其他嘅提議。如果要去嘅話咧，可以試下去大道西啊，近山道咧有個嘅日式拉麵店啊，叫做火之交叉嘅。個店長日本人嚟噶，味道好正宗噶。而食糖水咧，佢就話正佳啦，有好出名嘅家園交叉。佢話咧唔係唔就係話好出名個嗱，呢間唔使去啊，因為咧已經咧同以前細個嗰陣時咧差咗好多啦。咁佢話自己係西環嘅街坊啊，三十幾年啦。 即系嗰笪地方可以代替嗰个打卡位啊！即系佢觉得宁愿 系啊！佢话如果你哋唔去打卡嘅话咧，你可以去拣食下呢一个嘅拉面都好嘅，即系西环都好多好嘢。 我想话咧，即系嗰个啲人一打风嗰时睇浪咧，嗰嗱大家有冇去过啊？ 就系嗰度咯， 我就想话咧，嗰度咧，我即系架车买之前咧，就去咗嗰度行咗一转咧。我想话咧，真系都好靓嘅，尤其是你睇日落，啱啱嗰边系西边啊嘛，睇日落景咧系真系一流到无伦嘅。咁同埋见到咧好多啲叔叔啊，都真系喺嗰个栏杆边嗰度钓鱼。其实咧，嗰个打浪嗰个位系侧边就真系马路嚟嘅， 系啊，好夸张。 其实就真系马路嚟嘅，不过就 我谂两笪地方嚟，如果咁计嘅话，因为西环。货柜码头咧，你睇嗰度 唔系货柜码头，码头啫， 唔系啊， 因为船噶嘛呢度。 唔系啊，西环货柜码头咧就系佢拍电影嗰个场地啊， 系唔系同一个地方？ 应该唔系同一笪地方啦。 因为嗰个咧影拍落嗰个咧好近， 系系啊， 唔系一 个。嗰 个 好夸张啊，嗰个系啊。 嗱，嗰个码头咧应该再入去西营盘，应该系因为即系譬如嗰度有个巴士总站咧，106巴士总站再行入去，我谂，因为嗰阵时咧亦都同佢同两个细路去过睇嗰啲战舰咧，有时嚟咗香港佢就会拍喺嗰度咧，唔知系咪讲紧嗰个码头咧？因为我见到佢都有啲货运喺度咁样噶。 系啊，嗱，咁啊， 几笃下嘅，几笃笃下。 系啊，另外。咁如果你讲到去到中西区咧，你冇得放弃呢个夜生活噶。 啊，当然啦。 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咧，虽然你话兰桂坊咧已经成为咗而家即系揸游客去嘅地方比较多啲啦，系啦，咁可能已经唔再系以前咧即系喜爱夜蒲嗰个年代咧。咁但系佢仍然都令人哋有好多即系风光咁样噶。譬如咧，我其中最记得有一间咧，就系嗰阵时80年代嘅一个地标，甚至乎咧即系回归前后咧，好多人咧都话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讲紧978， 而家都 执咗啦，唔系话执咗啦咩？执咗啦。 都唔可以完全咁讲㗎。 即係变咗而家变咗988。 係啦。 係咩？ 係㗎。 因为佢话佢已经系卖咗㗎喇喎。 係呀，但係喺度㗎。 仲喺度㗎。係呀。係咁嗰间。 你信佢啦，佢。 OK,OK。係啦。咁嗰间嘢我觉得呢，即係你啲人唔系话纯粹觉得咩好唔好饮啊嗰啲㗎。可能就 系 觉得个名啊个情怀啊。 同埋佢嗰度嘅伙计囉。 啊，伙计囉。 我哋嘅伙计嗰阵时做咗好耐嘅。即係如果你话呢要即係饮一杯特别啲嘅话呢，其实中环就算你而家呢佢多咗好多呢上楼吧嘅都有。 是是是。 例如我上一次呢有朋友带咗我去啦，喺威灵顿街嘅上三楼啦，边个 number 就唔讲啦。咁上三楼之后呢佢就会有一个，即係其实佢个因为系旧式啲嘅楼啊。佢到三楼呢嗰个酒吧呢就除咗内面嘅地方之外呢，外面有个小露台嘅。而成间酒吧呢佢係有特色主题嘅。佢个特色主题呢就墨西哥嘅风味。 哦， 所以呢佢就算飲嘅嘢各样嘢都唔同啊。播嘅音乐啊，各样嘢咧，变咗如果你会话即系中环人，就算你净系讲天台酒吧， 系 你知道而家即系有啲人都会中意啊，有天台酒吧又可以入边有冷气啊， 真系唔错，系啊，系啊。 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噶。另外一个咧就系喺一个英文字母单字英文字母嘅中心嗰度啦，成栋楼里边咧有二楼咧就有一个地方咧就食中国菜嘅，好正嘅，即系佢其中一张台咧可以系用乒乓波台嚟变成咗一张台嘅， 哦， 到夜晚黑一样可以食点心啦，有包点啦，而且系高分，价钱亦都唔贵嘅。 系 佢嗰度嘅乳鸽咧系流口水，之余仲系平嘅。 喂，讲完未啊？好 嗱，呢度二楼啫，你上到四楼嘅话咧，就会有一个露天嘅酒吧。 系 咁样咧，就即系变咗。你谂下，周围环绕住呢个酒吧，你望上去咧，就 是、 中环嘅甲级写字楼咯，高楼大厦咯。饮嘢嗰样嘢唔系好贵嘅啫，即系合理价钱嚟嘅。咁大家都大众化可以去到嘅。再上到一层咧，就有印尼餐厅。跟住再上，你有得做 gym 啊，唔同嘅地方啊， 最啱色咯， 变咗你而家咧好多，即系因为进化咗啊，真系进化咗啊！而家咧就好多系一栋楼里面咧已经各色其色，乜嘢都有噶啦。 系 你要揾翻啲嘅老店，譬如嗰啲好多人排队嗰个饮奶茶咧，喺叶志街嗰边咧，南方交叉嗰度啊，系啦，其实而家长期都仲系排紧队噶。咁佢亦都有讲过啦，唔知仲会做多几耐咁样啊嘛。即系呢一啲咧，其实就 系 中环好有特色嘅地方咯。佢有啲新嘅楼宇，又或者旧嘅楼宇，已经变咗入边啊， 系 modify 咗啊，新啊，好好现代嘅。但系你要去揾一啲咧旧式嘅地方，饮杯奶茶嘅，一个茶档又有。嗱，如果你话食嘢啊、饮嘢嘅话咧，歌富街咧都系一个几新，而家越嚟越多餐厅啊，一啲 hip 嘅铺头进驻嘅地方咯，有档食拉面好食啊。 嗱，我想话，中唔中意饮罗宋汤？ 罗宋汤做咩 咧？我中意，我嗰次咧系行太古城咧，跟住咧啊唔该，唔好吓，同我妹两个咧就行下咧。咦，入我因为好中意。 你话太古广场定太古城啊？ 太古城， 你即系由太古城行咗去上环啊？ 唔系，即系我想话佢喺中环都有间分店。 哦 ，OK。 真系我想话，你有冇试过嗱罗宋汤送呢个通粉，即系沟通粉食嘅，好多好常见啦，系咪用罗宋汤汤底？但系而家呢间铺头咧，即系我想话咧，佢真系好特色嘅，佢用上海面。拉面嗰头或者系意粉啊，又或者系嗰个叫做米线都可以有，即系用罗宋汤底咧系捞唔同嘅面。但系我想话嗰个汤底咧系一流，系冇沟水，系即系好浓郁嘅嗰个罗宋汤。亦都咧有佢哋即系以前咧罗宋汤咪送一个餐包咁样嘅，呢一个餐都系佢哋咧即系镇店之宝咧，即系话罗宋汤配一个餐包。咁其实咧咁已经够饱咯，好好味。中环有一间，我成日想话咧嗰个。好味啫。 O K， 嗱好啦，呢度仲有另一个， 好 临时街站鬼故。 临时街站， 临时 街， 系啦，士兵个士， 临时街停车场啊嘛，爹哋成日讲噶 啦，系啦，佢话原来咧，而家地铁站里边咧，就当然系冇临时站噶啦， 系啊， 佢话原来曾经香港上环站有一个荒废咗嘅车站名，个月台咧就叫做临时站嘅， 系咩？ 系啦，咁佢。相传咧，因为而家系冇见过嘅。佢话因为咧建造过程， 好似喺 华 上环咧有一个位啊，传闻啊，有一个位哦，点解明明好似已经系开通，点解最后冇开到，成日封住噶嘛？话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而家你就算喺上环站咧，你仍然系可以嗰处咧行到通到过去咧，嗰、那个相传系临时站月台嘅嗰个部分嘅，即系咧就有晒栏杆围住。 系啊系啊，唔开噶嘛， 唔开喎，冇嘢喎， 咁成日都传闻系话。 有啲嘢噶嘛，跟住 即系当然传闻系咁啦。最近好似有本书都出埋添啊，网上面咧，佢话即系传说就话咧，兴建临时站嘅时候咧，即系中间遇到好多嗰啲古灵精怪嘢啦，就有人尖叫啊，诸如此类啦。咁跟住咧，相关嘅公司即系其实嗰间公司啦吓，咁就决定停止兴建呢一个月台， 即系唔再继续去开通上面啦， 就改为喺更下层嘅位置咧兴建呢个上环站嘅月台咧，就作为港岛线嘅新总站。咁啊，临时站建好嘅大堂结构咧，亦都由上环站咧就接收嘅咁样。咁咧，据讲咧呢件事亦都冇完嘅，相传每个深夜咧就喺呢个封闭嘅月台嘅隧道嘅石砖后面咧，都会传来惨叫声啊！即系讲系咁讲啦吓，系啦。咁啊， 所以就唔再继续工程啦。 系啦，但系佢话咧， 我知嗰啲惨叫声点嚟噶， 系点嚟？ 因为啲人咧隔篱就系港澳码头啊嘛，啲人去完澳门岛完落咗船，咪惨叫声都有。 系咯，系咯，真系喂，但系 呢佢原声喺度嚟。 系啊，所以我都特别系想听下啲老街坊咧，因为嗰度实在太多呢种鬼故传说啦，即系有啲旧区比较多咧。 系啊， 究竟有冇咧？ 头先我哋未讲话上环一条坟墓街，我哋都冇讲过究竟发生咩事嗰度。 系啊， 系啊，咁佢话咧，十九世纪末咧，上环曾经有一条叫做坟墓街嘅。 系 系啦，佢话咧，因为即系清朝末代嘅时候，末年嘅时候咧，佢话咧即系好多嗰啲土匪啊，好猖獗啊咁样。跟住咧，即系我有好多 做生意啊嗰啲咧。 系啦， 农民。 嗯，同埋啦，即系喺嗰度咧，佢话最终咧，结果嗰度咧有几十哇咁犀利嘅咩？佢话有几十万人吓死而乡。 系。 佢话上环就系当中一个最少人嘅最终一站。 系唔少人嘅最终一站。 系咯，系唔少人嘅最终一站。点解咁讲咧？就喺嗰度，系咪死咗喺嗰度？ 死咗喺嗰度啊！ 死咗喺嗰度。 系咪因为下面仲占住好多嘢，所以搞到成日嗰头水浸咧？ 系啊，即系佢讲紧嗰条街会有咁多嘅。喂，咁啊，大家嗱，即系不妨都可以打嚟讲下，即系讲下啲掌故，讲下历史。你有冇见过头先我哋讲嗰啲咩界碑啊？有冇食过嗰啲咩罗宋汤啊？你有冇去过即系兰桂坊咧？到今时今日咧，可能你会带游客去嘅。 喂，摩星岭啊， 系啦，摩星岭系 摩星岭喺嗰度噶嘛？ 哎，有我哋嘅听众咧，都喺网上面记得留言，一阵间 我哋都可以去嘅摩星岭， 同大家分享下吓。 系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点解系呢个一字咧？都有得解嘅噃。 成员离队，音乐加入新的元素，签入唱片公司。每一个决定都不容易，亦都影响住今日的 One Promise。所以乐队特别将歌词入边嘅一写成比较复杂的一字，提醒自己每一步都是一班兄弟夹份一起走的。作曲 One Promise， 填词有谢敏加上 One Promise， 编曲 One Promise， 监制周石汉。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有 One Promise 嘅一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Love is kind and love is so good， 很久很忍耐，总带着期待。Love is patient， love never fails。走过来，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 It's your love， 有一种美丽叫无私的爱。残缺的人都会明白，锋芒皆尘埃，深抱着大海。脆弱的人更会存在，因为有你先来，所以 所以我爱啦，会唔会因为咁多地方，所以我爱咧？卫兰新歌吓，亦都 feature 一班好多佢嘅朋友，音乐上面嘅即系创作伙伴 啦。 系啦、 啊啊， 好啦，咁啊，继续讲中西区啦。我哋网上好多留言嘅， 系啊，我哋 Facebook 里面咧好多听众留言咧。咁啊，阿 Jeffrey 咧，佢话咧有一条路咧，劲可以行嘅，佢系由太平山顶， 系 佢咧行山上去高西高山，佢嗰度好舒服个 西高山， 高山 有影到相俾我哋睇添， 系 啊，但喺边个位置就真系唔清楚。大家可以揾下， 西高山啊，叫做 Mandy 咧就影咗张相俾我，我真心流口水。西营盘哈多士啊，喂，仲有流心西多士添啊，正啊咁。即刻有其他嘅听众就问喂店名啊，唔该嗱，上网睇得到啊。Mandy 同大家分享咗啊， 系 OK。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就讲话系啊，佢话阿 Derek 咧就话回应头先豪仔讲个维多利亚城咧。佢話前幾年咧喺一份英國免費報紙度睇到單新聞咧，佢哋竟然仲稱呼香港咧做呢一個咧就 Victoria City 咁樣，即係仲係用翻呢個個咁舊嘅講法嘅、 啊，真係連一真係好上上一代世紀五六十年。 係啊，咁啊，香港海事博物館啦、啊，上環嘅居然坊啦、啊，仲有個香港醫學博物館啦、啊，咁樣 就由 Rider 提供嘅。 係啦、啊，阿、啊、Jimmy 話中山公園夏天成日有外籍妹妹著住性感泳衣喺個草坯上面曬太陽啊！ 中山公園嗰、那個泳池咧好正啊、嗯，可以望海噶嗰度。 其實唔止泳池啊，譬如 Aaron 咧，佢就咁講噶。喂，其實咧即係講緊啊，西環沿海咧有好多嘅海濱公園啦，仲有呢個中山公園啦。佢話拍拖咧就最正噶啦，好多唔同嘅聽眾咧都影咗一啲 相 俾我哋。 係 啊， 仲咁講佢話，我喺高街住咗好多年， yeah. 鬼屋係唔得人驚嘅。 係咩？ 而家多咗好多酒吧、酒鬼啊嗰啲， 酒鬼得人驚， 嗰啲就得人驚啦。 喂，嗱，讲开高街鬼屋咧，我哋同事啦，小鱼咧， 系阿鱼， 系啊，咁啊，喂，你有经验、哦、高街鬼屋附近， 嗯， 系啊，咩经验嚟嘅咧？你嗰啲系？ 咁大家都知道其實高街鬼屋是第四街噶嘛，咁其實四四聲咁好邪噶嘛，即係風水學師成日都話嗰度最陰之地， 係咪㗎？哦 ，OK 好。 咁但係咧， 我係阿媽第四個仔，係咪我都係最陰之仔？ 係啊係啊，你好陰濕啊，你個人真係係啊真係嚇。 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嗰個高街鬼屋其實有即係。少少鬧鬼又唔係真係鬧鬼嘅，點解咁講呢？其實咧嗰時二戰嘅時候淪陷嘅時候啦，咁日軍嘅軍場嚟嘅，咁死咗無數嘅士兵啦嗰時候，咁同埋咧嗰個營場嘅，即係嗰個高街鬼屋嘅對面咧，就其實是一個亂葬崗嚟嘅，即係 我對面係鬼啊！亂葬崗 有呢一啲咧就有鬼， 仲計一定要有啲源頭先得㗎，係啊，跟住咧嚇， 係啦，凡事總有因啊嘛，咁其實咧聚咗呢啲咁嘅即係。好多幽魂野鬼喺嗰度啦，嗰时 仲死得冤枉嘅。 你有冇去过啊？ 我就未去过嘅，但系咧就因为咧我自己就读救恩书院嘅，咁之前咧就老师咧就喺救恩堂度教书，咁所以咧细细个就听咗呢啲咁嘅。 救恩书院系咪喺附近噶？ 救恩孫我就是大埔的，但是因為救恩堂呢就是西營盤， 就是西營盤的， 是 的， 就是西營盤。 那當時他說什麼害怕嚇你？ 那他就說在那時around1900幾年的時候，那裡就是一個精神病院，就是在日軍之後就是精神病院，那精神病院荒廢了的時間呢，那個就變了戒毒所，那個戒毒所就有很多隱君子，那就躲在那裡去吸毒啊，或者這樣，然後之後呢就那些隱君子繼續在那裡吸毒，那就是 即是驚了啦， 就 stay 咗喺嗰个时候，啲、人经过或者啲车经过，就佢听到有啲声，咦？点解荒废咗？跟住但系仲有啲声继续发出嚟， 即系可能尖叫嘅声音咁样。 原来就系嗰啲隐君者里边。 系啊，咁一啲都唔惊啦，开估咗啦，已经咁啊，即系唔使惊啦。 可能佢匿埋，唔俾你见啫。就見到啲隱君子啫， 同埋隱君子戒毒嘅時候，佢俾人綁住，咁好辛苦， 就嗌，所以好合理啊！係 啊， 而家我哋綁住阿健 啦， 佢喺度嗌噶， 俾食雞髀咁啊！ 雞髀仲喺度嗌雞髀。 原來當年啊，大迷信啊，都喺裏邊有攞個即係拍攝㗎，即係都係話咧，睇下影唔影到啲嘢。咁咧嗰陣時又好老土咧，就話見唔見啊？見到啊，白影啊，白影啊，半透明啊，半透明啊咁樣。同埋咧，我記得咧，好多人話嗰陣時，因為佢講大就喺上面啊嘛，佢哋。玩嗰啲唔知咩迎新啊，咩嗰啲任务嗰啲咧，成日都系落去挑战噶嘛。咁当然就少不免有啲传说就话，佢落咗去之后啊， 上唔翻嚟， 毕唔到业啊。讲笑啫，讲笑啫。好，OK， 多谢你啊，小鱼啊。咁大家对呢个地方咧多啲认识嘅话咧，行嘅时候咧就好玩好多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话，回归前通过的逃犯条例不适用于中国，并非刻意安排，亦非有人所讲是怕回归内地法制，更非部分人声称中方为免影响顺利交接。林郑月娥形容这些全部都是废话。林郑月娥发言的时候，议会阵线议员毛孟静在座位上批评她说大话，被主席梁君彦叫停，认为言论是对特首的严重冒犯和严重指控，违反会议常规，要求毛孟静收回言论。梁君彦的说法令民主派议员不满，部分人站起身跟她争论。梁君彦稍微翻阅文件之后宣布会议暂停，毛孟靜拒絕收回言論，因而被要求離開會議廳。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抗議，希望送上自制道具，被主席梁君彦逐離會議廳。郭家麒在會議廳外說，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單止令議員擔心香港的法制，商界和市民都認為會破壞一國兩制，加上修例缺乏民意基础，国际亦都有不少声音表示忧虑。但林郑月娥在立法会的答问大会上并非撤回修例，而是谴责议员别有用心。郭家麒又说，在中美贸易问题下，若果政府听不到国际的声音，只会令香港的经济前途尽毁。他促请林郑月娥下台。医委会通过被视为最宽松的免实习方案，即是通过执业试的海外专科医生在本港完成至少3年有限度注册工作就可以豁免实习。医学会会长何仲平说，医委会通过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免实习安排之后，估计每年有大约30个海外医生来港，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仍然有助增加医生人手。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副会长冯德坤认为，3年有限度注册工作并没有规定是否临床工作，是一个漏洞，担心造成临床经验不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在贸易谈判中破坏协议在先，必须付上代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出席活动时对支持者说，假如美中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对美国不会构成问题，只会每年多超过1000亿美元收入。较早前，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指，中国官员错误地认为拖延或者试图重新谈判，将来就有机会和软弱的民主党总统谈判，往后多年继续剥削美国。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席新一轮的中美经贸谈判。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转为炎热。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7点，跌565点，成交金额6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4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1点，跌12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8.8跌6蚊，中国平安86.55跌2.65，港交所250.8跌10.2，建设银行系6.5跌咗1.5，友邦保险78.15跌2.25，华夏沪深342.1跌8.5，银河娱乐53.55跌2.2，工商银行5.53跌1.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96，瑞士法郎1.021，澳元0.698，加元1.349，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7点，跌咗234点。港金现价报11,992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62美元，卖出1,28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有我好朋友啦，张嘉怡嘉怡喺度嘅。 好多时啲妈妈话，唔使嘥钱带佢旅行啦，佢啲都唔会记得噶啦。 嗯， 但系都会有得着，同埋我每次翻到嚟香港都会俾翻去旅行啲相佢睇，咁佢记得嘅，咁我觉得帮助到佢嘅记忆力咯。 朱海婷期间限定，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9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亲亲靓猪妈。 咁喺母亲节我就会写一张卡俾妈咪，又多谢佢呢12年嚟又照顾我啦。就算我可能细细，可能好曳啊，佢都冇去放弃我，去改变我变乖啲嘅人。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敬文、赵丽如、咪咪 Chan 玩玩星期天。 母亲节嘅时候，我会同妈咪讲母亲节快乐。 食物仲原味，正食肉均匀分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食出惊喜。 共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 叹声卡， 少有现状，跟我去追寻。若要抵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八方，比声卡，有型餐厅，营养清旺，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星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青菜半碟加欧姆蛋。 阿小花，请问你唱紧咩歌呢？ 啊，早餐歌。 点解你有一个货车尾版唱早餐歌？你唔怕夹亲咩？ 哎呀，小心啲咪得咯。 但系你一只手揸住个麦唱早餐歌，点用双手控制装置啊？ 咁我去边度唱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版危险多，安全指引记得要做妥。我系小花谭杏兰。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小花啊， 桃仔几时到啊？ 甜甜啊，都未够钟，我哋早咗啊嘛。 点解我哋要咁早到啊？好热啊，热死我啦！我妆融晒花晒啦，而家边有阿婆啊？ 冷静啲，冷静啲，睇过睇过。冇事啊，就算花都系小花，即系我啊， 你真系觉得好笑啊！啊，就喺咁热之下，仲喺度开玩笑。喂，话时话，你有冇同豪仔讲噶？ 未讲啊，我惊佢唔肯啊嘛。我净系叫佢揸咗架货车出嚟咋。 吓，佢冇问你点解咩？ 有，咁我咪话你出到嚟咪知咯。 你都得噶啦！喂喂喂，嗰个系咪豪仔啊？系咪豪仔架车啊？ 边度边度边度？ 嗰度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喂、啊，过去过去过去！豪仔好准时噃， 系嘛、 啊？你哋好啊！其实如果平时唔塞车咧，我一定会好准时嘅。咁如果塞车嘅话咧，我都会尽量校啱时间先出嚟嘅。因为你知啦，香港咧东隧啦、红隧啦同埋西隧咧都好塞噶。话时话啦，其实你哋约我出嚟系做咩噶？做咩一定要我揸埋架货车出嚟噶？你知啦，个货车系我宝贝嚟噶。我咧由三岁嘅时候已经坐咗我爸爸隔篱位咧，就装住架货车噶啦。所以我唔系好明白点解你哋要我揸架货车出嚟啊？ 讲完啦。 我其实啱啱开咗个开头噶咋，你想唔想我再讲落去啊？ 小花小花，你讲好啦 吓。好，豪仔 系 下个月开始逢星期六晚，我同甜甜想借你架车。 吓？ 小花话我哋想借你架货车，你吓乜嘢啊？听唔到咩？ 哦，咁我又要澄清一下啦。其实刚才咧，我系听到小花讲乜嘢嘅。我嗰个吓咧喺中文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刚才系代表咧我听到啦，但系我听到唔代表我理解当中嘅意义啦，系隐含住一种唔明白啦、唔相信啦。 使唔使俾论文你话俾佢听啊？我哋想借你架货车用。 点解你哋要借我架货车呢？你哋而家有好多货要送咩？ 唔系啊，我哋睇中咗你架货车嘅车尾板。 我承认头先你话睇中咗我嘅时候咧，我系有啲心跳嘅。当我听到你讲系睇中咗我架车嘅车尾板嘅时候咧，我亦都系觉得你哋系好有品味嘅。但系我系唔明点解要攞我架车嘅车尾板呢？ 哎呀，我哋想用你架货车嘅车尾板去 busking。 busking，do you know？busking 好鬼型啊！你试谂下，我哋企喺嗰个车尾板上面玩音乐，哇，又可以随时升降，系咪好似红？红馆开 show 咁样样咧，在台上我未理想。 其实两位，你哋知唔知道而家最新个法例咧，就话你哋喺公园度卖唱咧，我哋可以随时告你哋咧，就系咧吓嘈咗人噶啦。即系你哋其实同啲大妈一样啊，你哋呢个谂法咧。好荒謬 嘅 噃， 即系咁样嘅，我哋系借你嘅车尾板嘛，你嘅车嚟噶嘛，都唔系公园吓， 唔系咯，又话我哋啫， 咪咯。 你冷静啲先啦，我想问一下啦，你哋识唔识得咧正确咁样操作咧我呢个货车嘅车尾板呢？ 嘿，都系控制嗰块板去打机一样啫嘛，同埋你揿 lift 咪上上落落，有几唔难啫 ？Easy job。 你就唔可以咁讲嘅，因为以你嘅体重咧，我惊啊落咗去就升唔翻上嚟啊！真系， 我唔相信你啲货轻得过我咯。 我好少用噶，其实我好镜射我呢架车噶，我都讲过啦，我三岁已经坐喺我爸爸隔篱噶啦，我要讲翻我童年嘅经历啦。不过算啦，我都系由头讲翻起啦。你哋知唔知啊？间唔中咧，如果因为一啲疏忽咧，操作货车尾板咧，可能就会发生意外噶啦。轻则嘅话咧就夹伤手脚，严重啲嘅话咧就夹伤个头。你哋两个都系貌美如花，夹伤个头就唔系几好啦，命都冇啦，嗬、 啊。哇，有冇咁夸张？ 唔借啦，咁多嘢讲， 喺度吓我哋系，有时系真系会睇到啲新闻，话啲工友咧俾嗰块咩货车尾板夹一夹，又或者喺啲尾板上面啊做嘢啊，跣一跣脚，然后跌咗落地下受伤啫嘛。 系咯，你都知啦。 喂，豪仔啊，你讲到啊嗰、那个操作货车尾板咁鬼危险吓吓，佢就争啲冇命咁，咁你仲讲话晒我哋都系 friend 嚟噶嘛？你有啲咩事我都唔想噶，系咪先？ 多谢你啊，我都系今日第一次知道你当我系 friend 嘅啫。同埋我要提醒你啦，呢架车我好熟噶啦，我三岁嘅时候已经坐我爸爸隔篱咧睇佢揸车咧， 救命啊！ 哦，系要嗌救命噶，如果发生危险咧，因为咁多潜在危险咧，你哋要小心啲先得噶。嗱，咁啱得咁巧，我哋都有缘分啦，我车上面咧就有。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嘅危害安全指引，仲要系最新嘅精装分子特厚烫金印刷版嚟噶。 不如俾你哋两个睇下啦。 仲有 Happy 添，系咪啊 ？Sorry， 嗰啲系我琴日去厕所睇完唔记得咗、啊啊，你哋慢慢睇啦。 哦、啊，即系咁啊！你都真系好爱锡你架车噶。 系、哎、啊，我三岁嘅时候已经坐我爸爸隔篱啦。 冇错啊。 哦，好啦。 讲咩啊？哦，呢度话 你哋唔好扮揭啦。 美版嘅设计、构造以及安装需要咩？符合英国欧盟标准 BSEN 17561或者其他等同标准。哇，好似take attention 复杂咁。 BSEN 17561报道。 哦，系啊，我都估唔到，原来你最近终于学识咗中文字啦，系你识字嘅能力又高咗啦。我想同你讲啊，呢啲咧货车尾板嘅操作员咧，一定要明白咧，唔单止嗰个尾板要符合你嗰个标准，仲要符合埋英国欧盟标准咧 BSEN 574咧，又或者其他等同标准嘅双手控制装置噶。 吓，无端端要加咗啲咩嘢啊？咩双手控制装置？咁即系咪有两个掣要揿咁嘅意思啊？ 唔系唔系唔系，我而家睇到啦，睇到啦， 咩啊？ 呢一页咧，佢话系松开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按钮嗰阵咧，尾板会即时咁样 stop 停止操作啊！ 好似而家音乐都停咗啦，系啊。 系，而两个按钮嘅边缘咧，相距唔可以少过260毫米，仲要系安装喺装置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至600毫米嘅位置，咁复杂嘅？ 系咯，好似要求好高严谨咁啊！即系两个就一齐揿啫嘛？ 唔系噶，因为呢啲关乎人身安全嘅事咧，我三岁嘅时候，我爸爸已经喺我隔篱位咧同我讲过啦。 系啊，知道啊，系，所以嚟到今天都系一个人咯。 系啊，我哋凡事要小心啲噶。 你姐。如果嗰个操作员咧就觉得咧，即系人哋高度都唔同噶嘛，系咪？嗰、那个咧双手控制装置嗰啲位置唔系好啱自己咧，咁有冇得调教一下嗰个装置嘅位置去就翻自己噶？咁方便啊嘛，系咪先啊？ 吓，仲使问嘅？ 梗系唔得啦！我见到啦，本指引有讲啊，佢话双手控制装置一定要由生产商又或者代理商去安装、改动、修改、保养又或者维修噶。仲有呢个咩货车尾板？亦都要安装适当的视听信号装置，即系例如蜂鸣器同埋闪灯嘅装置啊，提醒工友注意尾板嘅操作，咁就可以避免工友被人夹亲啦。 好犀利啊！ 佢冇逗号噶。 系啊，我觉得你应该疏远阿田啦，如果唔系你再群埋佢咧，你会变蠢噶。 豪仔啊，我当你朋友，我仲关心紧你噶。 哦，我继续讲翻个装置啦，因为咧个装置咧有个好重要就叫做脚部防护装置，用嚟防止任何人咧喺尾板上升嘅时候咧嗰只脚。就会被尾板和车斗之间的那个空隙就夹伤的。 哎呀， 啊，咁样噶，喂，但是呢在这个尾板收埋的时候呢，喂，如果有人进入这个尾板的，哇，好难读啊这个字，闭合夹口啊，是不是真的会夹伤我？我想知道。 哎呀，你问得好啊，我三岁的时候呢已经问过我爸爸这个问题了。 哎呀，那时就没有夹到你啊， 哈。是啊，没夹到我啊，是啊，所以呢我们要装上一个呢尾板触角式装置。当这个触角式的装置呢在收埋尾板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应到任何人如果进入了这个尾板的闭合夹口危险区域呢， 就会嘟是不是会这样的？ 哎呀，那个装置就会即时停止尾板的运作，那就可以避免被人夹亲啦。 哦，咦，咁即系话我下次咧想唔做嘢嘅时候，我同佢讲，我开动咗呢个闭合夹口装置，系咪咁啊？喂，咁呢个先讲尾板咧，系咪越快越好咁上上落落咁啊？即系好开心噶嘛，系咪？ 喂，我又揭到啦，我又揭到啦，哦，真系搵嘢好快啊！梗系唔系啦，佢话 尾 啊，嗱嗱嗱呢度啊呢度啊，尾板嘅成个开合过程咧都要用平均速度慢慢咁进行，并唔系越快就越好噶。 我都话噶啦，小花，你唔好再群埋佢一齐啦，佢条。条问题都话俾你听咧，佢 离间我哋、啊， 我就唔好咁讲。嗱，你哋虽然已经知道咗咁多关于操作货车尾板嘅安全守则，不过我知道你两个，特别系佢咧，我冇讲边个人名 啦。边个佢啊？ 系搞唔掂噶啦，所以我觉得你哋不如都系死一条心啦，唔好打我架车嘅主意啦。虽知道我三岁嘅时候已经坐我爸爸隔篱噶啦， 系即系咁嘅，打你架车主意又话唔得啦，咁锡你架车啦，我同小花又唔识操作、啊。猴仔，你识噶嘛？咁不如你连人带车借埋俾我哋咪得咯，好嘢！ 好嘢，系咯，系咯，你仲可以免费啊，听我哋巡回演唱， 收你钱啊， 收你钱！ 我都知道你哋其实系目的不纯噶啦，你睇中咗我啫嘛，咁大个龙凤，嚟啊！你哋边个先啦？嚟啊！嚟啊！嚟啊！ 咩嚟咩啊？嚟咩啊？ 你哋都系睇中咗我啫嘛，睇中我个尾巴。 开车啦！

会唔会纯粹只系睇下边间戏院有位啊？定系你仍然会有一种咧，就话我非呢间唔去，因为呢间咧又平又靓又正又正又同隔篱嗰间系唔同嘅。 我哋会拣戏院嘅。 系啦，你嘅准则系点样嘅咧？ 拣戏院嘅准则就系、是、就 系唔系准则啊吓，唔使捞汁噶吓。 我知。咁啊，第一睇下佢嗰个舒适度啦， 舒适度 同埋嗰个院嗰、那个院啊，即系就算同一间院只戏院咧，都有六间戏院噶嘛，有啲系咪？ 系 院 即系有大有细 咁 嗰啲 系。一院同埋六院都系做咗，一定会揀六院啦。譬如六院系最大嗰间啦，咁 即系你想揀啲 大院 大院嘅百货就最好啦。 估到你嚟噶啦，笑咗先啦，所以嗰头就有小巴站添咁啊。 同埋睇下就唔就脚方唔方便啦。仲有，如果就算系同一间大戏院咧，可能两间咧唔同区嘅价钱又会唔同噶嘛。 系 啊，所以睇你自己别点样排先啦。 我中间唔拣噶， 我拣嚟拣去都嗰两间嘅啫。香港就得嗰两间，走脚，因为都有泊车。通常都泊到车嘅，另外一样嘢咧就佢嘅炮谷好食， 个 位坐得舒服。 系系 炮谷好食同埋坐得舒服对我嚟讲系好紧要 的。我同意，炮谷我就冇所谓嘅，但系佢坐得舒服。 系啊，坐得舒服。 同埋因为嗰个咧环，即系个位置唔系离开屋企太远。 系 即系如果你要我过两条隧道去睇场戏嘅话咧，我真系冇咁神心。 系， 但如果系嘅话咧，通常都可能啊礼拜六啊晏昼有少少时间我睇场戏嘅话咧， 系 啊咁我通常都会预早一两日买飞订地咗飞之后咧，咁啊知道嗰个钟数系会有得泊车嘅，泊谷系有得卖嘅，即系咁我就去嗰度睇咯。 嗱，而家咧讲紧呢一间戏院咧，就真系叫做咩啊？还是觉得你最好，拜拜先知佢系即系宝 马鞍山嗰间啊， 系啊马鞍山咯。佢宣布咗咧，其实因为佢话年初已经宣传传出就会结业嘅， 系啊，因为就系啦，有一间咧大嘅 大嘅 就买咗佢哋啦， 系啦，就 系 嗰个冤枉娱乐， 冤枉娱乐。 咁咧，佢话上个礼拜就终于封咗围板。就装修啦，咁其实亦都代表咧呢个叫做街坊戏院咧就画句号。咁开头咧我未去过嘅，咁、我就睇我话佢点样街坊戏院法咧，系啦。你有冇一啲即係特點？ 門口有燒油魚賣嘅， 唔係冇嘅，佢係商場裏面嘅，係啦，佢喺嗰個商場裏面即係行入去嘅。 係 咁咧，我嗰日睇嗰個咧就 sorry 因為我冇睇埋其他院啊，我睇過嗰間院，跟住我就好抿嘴啦，因為咧、 你會抿佢嘴啦，係啊， 因為佢咧又細又長， 係 咁、那個畫嗰、那個熒光幕真係堅細，我哋好似去咗個盒仔裏面睇一套電影。我最上次仲要係佢係嗰個樓底高啊，即係。 楼底高是人名嚟噶 ，Hello， 我系楼底高， 即系你觉得佢太过空荡？ 即系总之佢一个货柜咁啊，你谂下，好似货柜 有几多个座位啊？大约 我又刻意 佢大概400多个啦。佢话总共加埋， 因为佢有几个院噶嘛。 系啦，佢话佢哋将两个影院改建成为四个可以容纳百几人嘅影院。 系 咁，你即系加埋400多个。 上次就去睇，仲要睇 Transformer 啦，跟住咧，因为屋企人住喺 乌溪沙嘛，咁所以咧就去睇。哦，死咯！我再抬头望咧，个画面又细啦，即系 走廊咧。我想问下，你有冇印象先？嗱，我哋而家逐点嚟啦。即 系 当佢而家结业嘅时候咧，大家就讲话，其实呢间嘢点解大家咁唔舍得咧？点解佢会称之为街坊戏院咧？好啦，请问 冇印象， 冇印象。嗱， 走廊有铁闸，我真系谂 起佢嘅所谓嘅亮点啊， 冇胶黐住。 系啦，即系原来被淘汰咧，即系其中可能大家冇留意到，原来佢话咧，佢哋被人最赞赏咧就系。佢哋咧入去影院嗰条走廊咧，原来就系用咗咧1920年代黑白电影照做装饰，包括好多你未见过或者佢哋喺第度揾翻嚟嘅，例如有《乱世佳人》啊，《柯德利夏平》里面嗰啲相啊，全部咧就会咧好似一个时光隧道咁样， 一个珍藏， 即系你系冇睇到啦， 冇， 系啊，真系 又长又长啦，大家会可能 可惜啦， 个个而家低头族边嘢有望， 好啦，你有冇留意佢嘅提供零食嘅地方系咪好少选择啊？ 好似系， 系冇错。 好得 有冇用心咩？ 我想话用 你想用逗猫系啦，嗱，所以咧，所以又系佢嘅心， 佢嘅地方浅窄， 系啦，佢嘅心机咧，原来大家又 feel 唔到嘅，因为咧啲记者访问老细嘅时候，唔系啊，佢系话我哋咧呢个英文名就叫 classic。即系佢个戏院名叫 classic 呢个 cinema， 佢话我哋系要做到有啲经典，有啲格调，我哋同一般系唔同嘅，所以我哋坚持系冇炮谷卖嘅，系冇零食卖嘅。 唔系因为个商场好多嘢食嘅， 咁咪直情咩都冇嘅。 佢系去到最近呢几年咧， 好细细。 系啦，佢去到最近呢几年咧，啲人话呢啲傻仔嚟嘅老细，你卖零食赚好多噶。佢开头佢坚持嘅，我哋系唔会嘅，佢哋唔卖。 你可以带入去咯。咁所以咧，佢话一路咧，佢都系容许大家咧，你咪自己带入去咯。我就唔卖噶啦，我要保持格调。去到最近呢几年咧，佢话好啦，好啦，好啦。卖炮谷啦咁样，系啦，都系先至开放咗少少，但系呢啲心思咧， 可能卖得太迟啊，最终都系做唔住。 早买就 可能会好啲， 系啊， 食水都 好啦。同埋 真系嘅贵噶嘛，而家你去咧，嗱、 啊、 我两个人去睇嘢，唔止啊，嗱、一个炮谷两杯嘢饮$100咯， 哇系啊，冇咗张飞噶啦，其实咁同埋仲有样嘢咧，就系佢点解叫做平民戏院咧？佢冇网上售票嘅。 哦、 原来你系冇机会喺网上售票 去噶。同埋咧，我印象记得啊，好似40几蚊有早场噶啦。 哎，$20有啦。 啊，系咪啊？ 系啊， 压咗$20啊。 系啊，因为咧，佢话 等同于一张票喺度笑噶。 系噶，好犀利噶。佢话咧，因为佢话你哋如果网上面购票咧，起码加你$10几手续费。 系。 佢话唔会加。 做咩要咁咧？ 系啦，佢话 街坊戏院啊。 冇错啦，佢话咧而家最平嘅早场咧20-30蚊。 哦，20-30蚊啊！ 20-30蚊。 我印象记得系40。 系啊，佢话咧，佢哋而家咧一张飞咧，只系索价60-65蚊。就连复仇者咧，佢、最近上即系都仲过到嗰个时段啊嘛，佢都系咁依加咗价，因为佢话咧片场关系就加咗唔知$20定$30咁。 即系$100楼下已经睇到。 你都$100楼下嚟噶、 我好感动啊！我觉得佢好似唔想做生意咁，佢即系 想 为人服务 噶，佢 系想为人服务，因为 想赚钱咁讲系嘛？ 因为其实好难做噶啦。如果你头先话佢一套戏讲紧60几蚊出售。蚊嘅话咧、我而家求其我个唔系讲紧啲咩 3D 啊吓，我平时去睇嗰、那个金钟嘅戏院咧，佢一张飞系卖紧$120咯， 你睇下， 即系一张等于两张啊，我未计我如果我系网上买飞嘅话咧，你每加每张再加手续费个价钱喎。 咩啊？我第一咧睇喺九龙湾啦，睇一架睇一个下昼3-4点嗰场嘅戏咧，$90几啊都 要咯，系啊， 其实呢个系正常价嚟嘅，所以呢一个平民价咧，你就见到我头先我嘅意思话唔系。佢唔想做生意，系佢系想服务人多过想做生意。 即系佢个理念就会有啲与别不同咯。咁、但系就好可惜，即系其实你话佢嗰啲心机啊，大家就即 系欣赏唔到啊， 欣赏唔到咯。咁啊，而家佢就结业啦。咁佢唯有就话咁啊，都系戏院嚟嘅、不过好明显嗰个就高价好多噶啦。 可能就变咗可能包场戏院20几个座位嗰啲噶啦，系咪？ 但系嗱，你谂下去到最后，其实阿田呢个，我觉得佢观察系啱噶。去到最后，佢想睇嘅就系个银幕够唔够大，清唔清晰咧？ 真嘅， 咁好合理。咁如果你做唔到嘅话咧， 试过享受，大家都好追求嘅。 系啊，咁啊，马鞍山嘅街坊咧，可能有啲依不舍啦，因为佢都真系同你讲要拜拜噶啦，佢、就光明结业， 期待新嘅咯。 系咯，我哋就明天早场啦， 再 见， 拜 拜。